用的生计大受影响，尤其是穷人和外劳，他们很多已经失去工作。封锁措施将会再度延长，莫迪说将于今个月18号前公布下一阶段措施的规定，将会在多方面作出调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广东东部沿岸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7点。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北纬 12.2 度、东经 128.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2900米，有薄雾；就系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764点，跌4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70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瑞士法郎0.97，加元1.408，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14美元，卖出170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咁啊，出边嘅天气咧，感觉上好似就一般啦。虽然咧就应该系未落出雨嘅，咁啊，但系咧都见到乌云密布啊，系咪有少少咁嘅感觉咧吓？咁啊，唔知道你个区系唔系啦？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咁啊已经生效咗噶咯。暂时咧就去到早上嘅7点钟。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间中亦都有骤雨。咁啊，局部地区亦都有雷暴，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同你一齐朝头早咁早起身啊！你又扭开收音机啊，我就已经飞入去收音机入边嘅，嚟自二台嘅白元浩，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大咗啊，可能某程度上有啲嘅好处系咩咧？甚至乎可以话人老咗都有一个嘅好处，就系我哋可以失去嘅嘢。原来越来越少，但是当你每失去一样的东西，或者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种痛也都会越来越大。今天你可能发觉自己拥有的东西不会少、哦、可能又不是太多，但是在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你又有没有好好地珍惜呢？ 已经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和身边挥发气味。从来只有你令我惊喜，想得到你默默无期，其实我哪有半点值得你欢喜，你厌恶我不羁。我这样地待你好，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我身边挥发气味。 全无求回报， 失去了。他是王杰。我哋咪要到情已经失去咗嘅时限，先至会觉得系可惜咧。情喺度嘅时候，你又有冇珍惜呢？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继续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在昨日的时间呢，我们就已经了解到原来闪电啊、劈啊、雷啊这些呢，他们是因为为什么有声呢？因为空气的急速的时间，一些的压缩啊、膨胀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好像爆炸声的一种的声响啊。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呢，就是到底是闪电先定是行雷先呢，这样。冇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要记住，以1000米去到计算啦。当我哋见到呢一个嘅闪电嘅时候，原来佢3秒钟之后咧，或者系几秒钟之后先至会出现呢一个嘅雷声，咁就系以1000米去到计算啦。但系闪电发生之后，先至咧会见到呢一个嘅雷声，听到呢个雷声，大概3秒听到，即系大概咧个距离系1000米咁样。因为咧就光速同音速嘅关系啦。好啦，唔知道大家咧而家身处嘅地区有冇落雨咧咁样？嗱，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啊，有阵时唔一定咧系要叫做行雷闪电加埋呢个落雨咧，先至叫做好似一个套餐咁样。唔系嘅，有一种雷咧叫做罕天雷。咁啊，通常咧行雷嘅时候就会落雨啦。咁但系咧就并不是全部都系咁样嘅，有一种咧就叫做罕天雷。即是佢冇落雨喎，但係都係会行雷，都係可能会闪埋电添。罕天雷即係指因为呢就冇地面带来嘅雨水嘅一啲嘅雷电。其实啦，产生呢一种雷电嘅云呢亦都有落雨㗎。咦，咁啲雨去咗边呢？只係啲雨呢就仲未到达地面之前呢，其实已经喺空气入面呢蒸发返上去喎。即係个天空嗰度可能例如係500米落緊落嚟。点知佢去到咧，就系我哋头壳顶大概200米嘅时间咧，都已经蒸发翻又飞翻上天啦。当云层处于较高嘅上空啊，咁而云同埋地面之间嘅空气湿度好低，咁就有可能咧出现呢一种嘅现象啦。因为佢一路落嘅时候，嗰个嘅湿度好低啦，都已经干晒蒸发晒啦。嚟自咧一啲嘅云啊，闪电咧就系一啲嘅例子啦。嗱，一种咧叫做叫做針狀雲咧，咁佢其實咧就係積雨雲嘅頂部向外伸展嘅雲層，咁啊離呢一個嘅雷暴主體降雨區咧就較為遠，咁啊從即係好似我哋想象一下，一嚿雲好大嚿嘅雲，但係佢好似有個噹噹咁升咗上去，咁佢咧又同呢一個雨雲的而且確咧有段距離，但係佢咧亦都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啲譬如落雨啊或者其他嘅效果噶。好啦，罕天雷咧其實係一個好危險嘅天然現象。因为佢嘅出现嘅地方啦，冇落雨啦，一般人啊，往往对呢一种突如其来嘅闪电咧，缺乏防范啦。咁啊，好多时啦，罕天雷亦都咧就系好多山火嘅罪魁祸首嚟噶。因为点解咧？冇落雨嘛，咁你劈咗落去之后，通常如果你落大雨嘅，劈落去有少少火嘅火花咁样，啲雨水都会即刻淋熄。但系罕天雷劈落去咧，咁啊，由于都系。冇呢一个嘅雨水湿润下啦，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燃烧起上嚟啦。所以山火咧嘅大敌其实咧就系呢个叫做罕天雷。好啦，大家都知道闪电嘅危险啦，但系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咁啊闪电咧通常都系会劈向最高嘅物件，系唔系咧？嗱，闪电源于咧就系离地好高嘅一啲雷雨云，除非啊当闪电已经到达咗好接近地面嘅高度，地上嘅物件啊对佢嘅路径影响其实好低嘅啫。嗱，较高嘅物件的而且确咧会因为佢同埋闪电之间空气阻隔较少，而比较容易咧就受到雷击噶。咁但系喺呢一个嘅影响发挥作用底下，闪电必须咧就处于物件非常之近嘅距离。咁啊，呢一个距离大约咧就系等于物件嘅高度，例如一根啊4米嘅一个杠杆啦，或者系嘅天线咁讲啦，咁佢只能够吸引到距离地米4米以内嘅闪电。因此，就算你睇见附近有一啲好高嘅物体，亦都唔代表咧你完全咧就冇雷击嘅危险。哇！呢啲真系～好多学问噶，希望啲行雷闪电快啲过，然之后我哋可以揾翻一条阳光嘅路。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 下雨下，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凄怆，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信心扮上，放在。 黎瑞恩的作品《阳光路上》。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的时间6:23。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一句成语我们成日都会讲，也都比较常容易的，叫做趁火打劫。它的出处呢，原来呢就是来自《西游记》第16回，正是才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那那袈裟趁火打劫咁讲，顾名思义，即系话到咧，喂，人哋屋企咧都已经有火烛咯，喺一片慌乱嘅时间，竟然间你仲去劫去呢啲嘅财物，简直就系乘人之危。好啦，遇到人哋屋企即係有事嘅时候，当然呢理应就係尽快呢去到帮忙嘅。点知呢喺呢一个嘅故事上面啦，竟然呢见到呢一个嘅主人啦加以阻止嘅时候。竟然间呢就有人啦，即係希望个主人呢就希望快啲救火啦。竟然间有人呢就喺度盛乱话，就话到，喂，等我嚟帮你手啊，快啲一齐去救火。点知冲入去之后呢，竟然间係掠夺财物。希望咧做用一啲咧乘人之危嘅方法从中取利。咁我哋当然啦，唔希望咧身边嘅人全部都系趁火打劫，应该咧就系雪中送炭、扶危济困，应该系呢一类人先至啱嘅。 如果见到佢有人乘人之危嘅，有人喺度趁火打劫嘅，不妨劝诫下佢，话俾佢听，你咁样做系唔好噶。通常咧，人喺一啲危急嘅时候，就会出现好多唔同嘅念头，有好嘅，有坏嘅。一个人就算趁火打劫，其实佢都未必有 plan 嘅。喺佢危急之下，可能佢做咗呢一个嘅决定。 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喇叭？有屈给我好吗？会的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更差？擦着爱火花，路程如迷魂，想再讲感受却静默。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得。相信我伴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喇叭？有屈给我好吗？会的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当天给你火花，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迷魂，想再讲感受却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喇叭？有屈给我好吗？会的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呼吸给你牵挂，当天给你火花。Baby baby kiss me， 爱我吧。呢首歌曲嚟自张学友嘅《爱火花》。好啦，呢个时间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意大利再多17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30911人不治，单日新增确诊个案1402宗，较前一日增加近一倍。民事保护部门解释，新增个案上升部分原因是北部伦巴第大区迟了通报之前几个星期的400宗病例。全国累计221000人受感染，至于深切治疗部的患者人数持续下降。应对疫情官员说，至今个月4号部分解除封锁措施以来，民众小心谨慎，疫情并没有反弹。西班牙再多176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比前一日回升，但仍然是连续第四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少于200宗。全国累计接近27000人不治，新增426人确诊，累计228000多人染病。政府颁布新规定，从星期五起，所有入境人士必须接受14日隔离，以防输入病例，有效期去到今个月24号。接受隔离的人只有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去药房时才能够离开住所，而且出门必须戴口罩。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缉捕去年在英国涉嫌揸车撞死人的一名美国外交官妻子归案。案发在去年8月，19岁青年邓恩在北安普敦一个空军基地附近揸电单车时，被一架逆线行驶的私家车撞倒，邓恩死亡。揸车的42岁女子萨库拉斯是美国一名驻英国情报官员的妻子，她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在警方调查期间潜逃回美国。她说自己有外交豁免权。英国要求华府将萨库拉斯引渡到英国，但遭到国务卿蓬佩奥拒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蓬佩奥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又说美国和英国政府在执法方面有紧密合作的历史，在这宗事故上美方和英方保持接触。英国首相府发言人重申，美国拒绝引渡萨库拉斯是拒绝司法公正，他应该返回英国受审。世卫表示，某些治疗方法似乎限制了新型肺炎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会重点研究当中4-5种。世卫发言人说，需要有更多证据才能够百分百肯定哪种治疗方法有效，又强调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杀死或遏止病毒。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研发应对新型肺炎的疫苗，部分在临床试验阶段，但世卫上个月曾经表示，最少要12个月时间才能够研发出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7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6:35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啊，继续咧都有白泉路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你哋一齐咧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准备今天嘅工作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是。这个的2020年的5月13号咁见到朝头早的时间呢都有啲雷暴啊吓，咁大家呢要留意住啦，咁出门口的时候需唔需要攞返把遮咁样呢准备一下呢咁样。今日呢亦都呢就係农历嘅4月21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如果你是驾驶人士咧，就一定要注意啦吓。最近都会成日留意到呢一类型嘅新闻报道嘅，系啲乜嘢呢？就系警方咧喺交通黑点啊打击咧就违例泊车。咁啊，净系寻日啊，亦都发出咗咧就系648张喺呢个旺角区啊，648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包括咗咧就系517张嘅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咧更加拖走咗啊两部违例停泊嘅车辆添。即系千祈唔好以为咧，啲车就咁，就算你有钱嘅，啊，你我俾钱咁样，但系你把车，你个车咧，好容易咧就会有机会引起咧就系不便嘅时候都会拖走噶，阻碍交通啊唔好啦，系咪？咁啊车系代步嘅，希望俾大家方便。啊，你嘅车令到自己方便，但系令到人唔方便都系唔得噶。啊，警方表示啊，行动重点咧就打击违例停泊喺行人路啦、巴士站、公共小巴、的士站。停车处附近的车辆，咁喺呢个限制区非法上落乘客同埋货物嘅车辆，仲有啊喺双黄线啦、斑马线附近，咁啊路口交界处双行或者三行泊车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double park 啦，甚至乎泊到三行添，咁啊而冇司机喺呢个车辆入边嘅话咧，咁啊警方都会咧就系严厉执法嘅。警方话到啦，咁啊将会持续严厉打击区内嘅违例泊车情况。咁啊，亦都呼吁驾驶人士必须咧就遵守呢个道路嘅交通规则，做一个咧就系负责同埋安全嘅道路使用者啊！吓，嗱，旺角咧就见到呢一个成绩啦。咁啊，其实咧，警方啊，喺九龙连续两日亦都咧就系打击呢个违例泊车之前啊，吓，咁啊，更加咧就派出咗3983张，咁啊，9号、10号、11号，咁啊，12号都有咧就系唔同嘅一啲执法嘅情况嘅。咁所以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即系自己上落客啊，或者各样嘢嘅时候，要揾啱一个位，先至咧就系好上落乘客啦。同埋咧，即系千祈唔好谂住咧就去嗰啲小巴站啊、巴士站啊，胡乱咁样去到停低等人啊咁样。咁啊，最好嘅方法当然有司机喺个车入边，然后你就算要等人嘅，兜下圈，兜下圈得唔得咧？咁啊，可以令到即系你的车不断行驶紧，咁又就奉公守法啦，系咪？揸车你方便嘅时候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千祈就唔好咧，就谂住诶搏一搏啦，好快啫。咁嘅心态咧就唔啱。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有现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瞬间功夫。 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嘴开开心心笑，就是因为你奉公守法揸车咯，系咪？蒙着嘴啊，咁啊呢一位歌手叫做姜涛。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咁啊，今日希望大家都可以变靓啲啦，变靓啲又好紧要嘅，系咪？咁但系而家成日都话啦，化妆，而家个个都戴口罩，仲化妆都要嘅，除咗化妆之外，仲要保养下自己噶嘛。电话侧边啊，已经咧就邀请咗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咯，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咁多位，早晨，小白。 早晨啊，嗱，咁我知道咧，其实虽然话就话而家戴咗口罩，成日都话化妆啊，最紧要化只眼啊，咁但系都唔可以话完全咧个口罩嗰边即遮住咗嗰啲位咧，完全唔理嘅、哦。有啲咩特别我哋都要系紧要啲去处理或者着紧啲去留意嘅咧 ，Queenie。 大家要留意一下啲毛孔啊，今日想同大家讲啲毛孔问题啊。 系毛孔有啲咩注意？ 是啊，要注意翻啊，因为我哋咧要留意翻自己属于啲咩毛孔嘅形态，即系我哋个毛孔其实有形噶。 吓， 你知唔知啊？小 我真系唔知道毛孔有咩形，即系有啲系方形，有啲三角，有啲圆形咁样啊。 咁佢就分咗，咁其实就分咗咧干燥嘅皮肤啦， 呢种形。同埋形状 出嚟嗰个毛孔咧，真系好似你咁样讲，不过就唔系三角形同埋正方形，咁佢系咧，譬如你属于一个你自己细心啲，可以攞块镜对住个面望埋啲咧，咁你就会见到咧，如果你个毛孔咧望出嚟好似 Y 型嘅，或者好似一个水点型、水滴咁样一滴嘅，咁嗰个型咧就属于咧你个皮肤干燥同埋开始咧有少少老化嘅迹象。 哎呀！你俾你讲一讲，我唔敢照镜添。 系啊， 我就系惊睇到嗰啲有咩水滴啊，又有个 Y 型啊，睇到都唔知点算，都唔知点接受好。 然后你就扮翻唔系呢个，冇啲咁嘅。 系啊，然后等听日朝头早嗰个KOL 阿 Circle 咧，同我哋讲点样可以帮自己减下眼。 系啦，冇错。 系啦，喂，咁嗱，毛孔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發現咗Y 型或者水滴型，咁因為已經代表咗你個皮膚咧開始有乾燥老化嘅跡象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處理個皮膚嘅時候咧，我哋譬如洗面啊嗰啲，我哋就要揀翻一啲咧，即係集中係補水同埋緊緻嘅精華去用咯。咁我哋點樣做咧？因為其實因為你出現呢個情況，就係因為你個膠原蛋白流失啊。冇辦法可以撐起我哋啲毛孔啊，咁我哋要做翻一啲撐起嘅毛孔嘅動作啦。咁就係你揀洗面嘅時候咧，要揀翻一啲滋潤度高啲同埋保濕度高啲嘅洗面產品啦。咁等你洗面嘅時候都要俾翻個水分個皮膚，同埋你洗嘅時候咧，其實你盡量咧就揀翻啲咧唔好加水起泡嘅洗面產品啦，因為越豐富嘅泡沫咧就潔淨能力越高，同埋係會乾咁個皮膚，即係佢會吸走多餘油脂。 係啊，不過咧，我成日都係喺 Queenie 面前咧都要俾 Queenie 鬧噶啦，因為咧譬如男仔。男仔咧就好中意块面咧，洗到好干净，系啦，即系我情愿咧系洗到好干净，跟住你最多都系搽翻啲爽肤嘢啦，或者搽翻啲 cream 啦。但系洗嗰下咧，成日都系觉得如果用嗰啲太多好似养分嗰啲嘅洗面嘢咧，好似洗完仲有啲油油地啊。其实佢唔系油嚟，佢系润肤嚟，系啦，其实佢系润肤嘅。不过男仔真系呢样嘢好难改啊，有阵时。 是啊，所以要睇翻自己，系啦，你今日就要睇下自己属于咩模， 系啦， 跟住用啲咩方法啦，难改都要改下，小白唔好成日洗面。 系啊，我好努力改紧，好努力改紧而家。 跟住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我头先讲紧嗰个泡泡咧，因为你如果加水起泡嗰啲咧，洁净能力太高，真系会令到皮肤会好干噶。如果属于呢啲。皮膚的話，咁所以就建議用翻洗面奶或者洗面啫喱啦。咁去捽嘅時候咧，就即係按摩嘅時候就冇咁容易拉扯得咁犀利，因為你越拉扯得多，其實都會鬆噶嘛個面。咁所以我哋就輕輕力咁樣咧，做一個提拉嘅效果咁樣啦，就幫個皮膚緊緻，即係我哋洗面嘅時候都要做個動作去緊緻個皮膚啦。咁然後我哋就用翻咧一啲比較結身嘅化妝水，有陣時可能小白用開嗰啲都係倒出嚟。好似水咁样嘅状态，咁但 系我有时 嗰 啲系碱液嚟 嘅，系啦， 都系倒出嚟，有啲液态嘅嘢，因为碱液或者番碱， 系啦， 激死 Queenie， 讲咗几廿次，识咗你咁耐都同你冇碱液洗面， 咪就系仲碱液，爽肤水嚟，不过你已经好好噶啦，你已经用咗爽肤水，已经好嘅。进阶版 系进阶，因为系啦保养翻咯咁样， 系啦保养翻，跟住所以就揀翻一啲咧比较结身啲嘅，即系好似倒出嚟又未去到啫喱状，但系比起我哋普通透明嘅水剂，你会觉得系结身啲嘅化妆水咁。系啦，个状态咁，然后因为嗰啲就会比较渗透度高啲啦，咁我哋都系用翻。就唔好用化妝棉啦，因為用化妝棉嘅話都係會拉扯嘅，咁就直接倒喺掌心度，咁喺由下巴上面咁打圈推翻上去，咁就可以幫助我哋個毛孔咧，等佢俾翻水分同埋養分佢，就冇咁容易變嗰個形，繼續係變咗水滴型乾咁樣咯。咁另外咧就有個 tips 咧俾大家咧，咁你都係照查翻你自己嗰啲任何嘅面霜啊精華啦，咁但係咧。你亦都可以攞翻，譬如揀眼嘅眼霜，有啲眼嘅精華咧係緊緻嘅，即係標榜住緊緻眼部精華。咁你攞一個黃豆仔擠咗佢之後咧，淨係搽喺啲毛孔度。 嚇！ 咁啊向上打圈推翻去。 向上向下有冇關係㗎？ 有關係㗎。如果向下嘅話咧，就係推啲污糟嘢出嚟。 嚇！ 咁如果我哋要 唔系，但我推啲污糟嘢出嚟，其实就系洗面嘅时候，但保养就 洗面系、洗面嘅时候，我哋就系向下嘅、但系我哋保养嘅搽任何嘢嘅话，就向上嘅。嗰、那个手，即系个手，我哋可以由幻想下由我哋个面庞嘅侧边啦，即系耳仔嗰度啦，由向入向我哋个鼻哥入边，再向上打圈，咁就叫做向上。 哦，明白明白，哇呢样嘢都，哇呢样嘢我总之我有上堂咧，即系听阿 Queenie 讲过咧，就系话要打圈。我而家起势咧就系全部都系捽完圈，但系我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向上向下原来都有分别、哦。 有分别噶，嗱洗面嘅就一定系向下嘅个圈， 向上就是由面颊由下巴开始，去到个鼻哥鼻翼兜上去就叫向上。 咁啊好啲啊！我呢个我都要记住啊，原来向上向下都有分 别。系啊，呢个记住要记住啊，因为呢、这个向上真系可以提升个皮肤啊，令到紧致啲。 系系系，咁嗰啲毛孔仲可以点搞咧？ 个毛孔啊，头先就已经讲咗可以嗱、用翻我哋个滋润洗面啦，洁身啲嘅爽肤水啦，跟住我哋就用翻我哋本身嗰、那个头先讲嗰个眼部精华，咁就帮我哋去紧致翻，咁就放翻呢个系干燥型嘅水滴毛孔嘅。咁、另外一只毛孔咧就系咧系油性嘅毛孔嚟嘅，咁睇下自己油性系点样啦，就会变系一个 U 字型，咁啊集中喺 T 字位。嘅位置嘅啫，咁同埋咧，经常都会有黑头啊或者白头出现，即系啲粉刺嘅出现嘅话咧，咁都系属于咧油性嘅，咁所以我哋点样又有两个唔同嘅方法啦。咁我哋呢个咧，首先我哋其实要揀翻咧啲洗面咧，系一定要清翻晒我哋污糟嘢出嚟嘅，咁所以嗰个洗面咧最好咧含有一个叫做酵素，即係有酵素成分嘅洗面，或者你其实简单啲，你市面你睇到话佢可以控油同埋帮你控制呢个油脂分泌啊同埋益菌嘅话咧，咁呢啲洗面都係好啱用。 哦，咁样揀嘅。 係啦係啦，咁样揀嘅。咁我哋其实洗面嘅时候咧，呢一个油性毛孔咧，因为你要推走你啲污糟嘢，彻底你推晒出嚟之后咧，你先至咧再帮你吸收翻啲嘢咧，咁你先至可以收晒个毛孔噶。咁我会教大家一个方法，咁你除咗洗面嘅时候咧，你帮个皮肤推走啲污糟嘢啦，咁你可以利用一块暖嘅毛巾，即系开热水啦，整暖咗个毛巾啦，扭咗佢之后咧，咁你将佢个毛巾咧集中翻你个 T 字位嗰度，帮佢打圈。咁、其实打圈嘅时候系好似做紧个磨砂咁样，推咗你嗰啲黑头白头出嚟。 哦，咁啊，连埋呢一个即系叫打圈嘅时候咧，都可以一路咧就推走埋，用呢个湿毛巾、热嘅毛巾暖嘅。我以为净系我嚟敷下眼仔，等啲人舒服啲添。 都可以，但系我哋而家讲紧要清走个毛孔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利用个毛巾做呢一样嘢。 哦，咁啊，大家 上个礼拜其实我讲咗话用嗰、那个洗面嗰、那个洗面机，咪有一个专系清毛孔嘅，咁嗰个都系好好嘅，可以清到。但系如果譬如话我都冇呢一样嘢嘅，又唔想买嘅，咁我哋可以用一个热毛巾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功能。 哦，我话简单啲啊，热毛巾就搞掂啦。啊，呢、這个都系非常之好，可以处理到毛孔嘅方法。好啦，今日唔该晒 Queenie 啦，唔该晒，下个星期又教我哋洗下呢样洗下嗰样，都几好喎。 好，冇问题。 好嘛，唔该晒 Queenie。 好， 拜拜。 拜拜。 除咗蒙着个嘴嘴说爱你嘅姜涛之外啊，而家可以揾你啊 Rubber Band 蒙住个嘴说爱你，系咪你第一次嘅 date 咧吓 ？First date。室外温度26度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呢首嘅歌曲佢系 Rubber Band。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在相识以前，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敲透，心可再开。再见，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同奖 Ariana Grande。 人奖 Taylor Swift。 金奖 Billie Eilish。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Sou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各位听众好，我叫龙文轩，今年15岁，我在第71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中的中国作品高级组获得冠军，以及在日本亚洲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金奖，并于2018年获选成为朗朗国际音乐基金青少年奖学金得主。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早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进入另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三。 今日星期三啦、 啊。好啦，时间咧都去到成7:07多啲啲啦，已经啊。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声音方面咧，就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啦。我系彭仔程振鹏。 真人亮声。 好啦，今日咧嗰个嘅天色咧，好似就～就都好似麻麻地喎嚇，晏少少又唔知道會點樣啦嚇，咁啊最緊要打陣咧就聽一下 O 咧同我哋講一下出邊咧嗰個嘅天色如何啦。咁至於你講到話今日咧呢一個嘅5月13日咧嚇，今天咧就係農曆咧都去到成啊4月21日嘅咯，今日嚇，4月21日啊，咁啊今天咧如果通勝嘅話齋咧，今日咧。有啲咩適宜啊？有啲乜嘢咧係要避忌咁樣嘅咧？哇！今日咧都幾特別喎、啊。佢嗰個説法咧叫做適宜嘅咧，同埋避忌嘅咧係一樣嘅喎、 啊。 如是勿取，係啦。咁啊，出咗呢四個字啫。 係 今日係啊，大家自己參詳一下啦。 係、哦、啊，真係自己參詳啊呢、這個。 啊，咁啊，既然都冇乜嘢特別嘅事情要去提點大家嘅時候咧，咁我諗咧呢一、這個除咗天氣咧、交通咧，今日大家都係需要知道多少少嘅。咁我哋交通新聞台咧呢一、這個嘅唔係交通新聞台，交通天文台嚇、就即將咧要同大家咧講一講今日咧嗰個嘅交通嘅狀況點樣啊，小白嚇、 會唔會又係好日又係吉日嘅咧？唔知道。 唔知呢四个字所谓何事呢、啊、解读一下先啊，我都 因为咧有阵时候，譬如你嗰日可能就系啱你，譬如系做一啲叫做合约啊，或者做一啲嫁娶啊各样嘅嘢嘅时候。又是不是代表、某一些相應的就一定是不啱的呢？有陣時候都未必的、 我先講了一些一定啱的先啦，就是交通的狀況、 神光第一線 晨光交通天文台。 哇 ，Didi 真人现身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小白， 你哋好耐冇见、啊。 我哋系啊，彭仔同 Didi 未试过咁样坐埋一起。部交通咁样，好似 唔系之前试过， 真系甚少啊！ 少啊 即系除非系阿小白放假啦吓。 得啦，你贵人善忘，好少坐直播室。 唔系啊，我而家好高级噶嘛，我好少咁样咁样被贬落嚟坐直播室嘅。 哇，咁你又冇咁讲，坐直播室咩贬落嚟啊？好有潜质先坐到直播室噶，小白嗬。 唔系咯，我问声你，唉，面对现实啦 ，Didi， 我问声你，全个香港电台有边个台长系要坐喺度做直播噶？ 台长就唔同啦， 咁咪系咯， 咁你 怯啊？你话我 啦，你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台长，先有资格坐喺度。 唉，嘥气啦， 梗唔系啦。 唉，讲交通 啊，好多人听你做节目嘅棚仔，你明唔明啊？啱啱收到宗交通意外添，真系唔开心、啊。 即系最折堕都系我咯。 唉，你唔好讲啦。啊，真系啊！ 书尊降贵啊，落嚟直播室 咩啊？以前碌 Sir 咁高级都坐喺度做节目啦。 佢系鬼台长， 佢系啊！你讲得啱，佢高级过台长噶。你真系啊 ！OK， 我先讲咗两宗交通意外先啊。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对出慢线咧，就啱啱发生个交通意外，咁开始车多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啊，龙尾近住福亨村嘅。咁讲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开始车多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另外呢一宗交通意外咧就喺今朝凌晨发生嘅，听新闻都听到啦。咁就喺象鼻山路，咁所以有影响嘅，有封路噶。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慢线封闭噶。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啦，慢线咧就入唔翻去荃锦交汇处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有个路陷啦，喺琴日发生噶，喺观塘嘅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而家暂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棚仔。 唉，咁就好啦。哇，正话咧，我哋咧喺度讲紧咧，睇呢一个通胜咧，今日咧，嗰、个通胜嗰个日子方面咧，适宜同埋避忌嘅咧，佢都系出咗四个字，就叫如是勿取啦。咁、其实如是勿取咧咩意思咧？原来就话、除咗黄历上规定嘅咧，其余嘅事情咧都不适合做。 咦、睇下彭仔年咁年青啊，咁中意睇通胜噶你？ 系、啊， 文化传统啊嘛，系、咪？ 文化传统 嘢我都好中意去了解多啲嘅。 咁啊，系几好。 不过咧，都通常都系得个睇字咯，即系望下叫知道啊，算噶啦，就唔会话照做嘅。哇，有咁多嘢发生系嘛？你梗系样样嘢都系只系参考啦，最终决定权都系自己嗰度噶嘛，唔系人哋讲乜你就做乜喎。 冇错、啊，如果人哋讲乜你就做乜，你就好难生存喺呢个世界啦。 唔系咯，亦都好冇趣味啦。 啊，系啊，所以阿彭仔唔错啊，性格。 梗系啦，我学你啊嘛，Didi。 你学我死咯，惨咯、 你唔见我同你都系衰埋一堆咯。 咁啊系啊，你冇我咁衰。唉，好啦，唔讲啦，大家开心啊，好。 好，最紧要开心啊，多谢晒啲。跟住落嚟天气方面啊，点啊，小白？ 天气方面啊，梗系揾阿 O 出嚟啦。早晨啊 ，O 阿 O 哥，小白 ，O 哥，喂 ，O 哥，早晨 ，O 哥 ，O 哥， 讲出呢啲说话， 冇啊，我跟门口啊，阿石 Q 哥哥讲嘅啫， 唔会， 阿 O 哥咁样嘅， 冇，打个招呼啫，系啊，就等于我都会用。出色嘅台长去形容你排 嘅，诶，点啊？今日出面嘅天气如何啊？ 喂，今日天气咧，我自己一个都有啲阴晴不定。嗱，呢一刻嚟讲咧，虽然都系超级大雾啦，咁、你头先都讲话天气好似麻麻地啊，不过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个太阳咧隔咗出嚟啦，阳光都几普照、啊。但系咧望向香港岛嗰边咧，你所有嘅建筑物咧大概都系睇到个残影噶咋。咁、意思系乜嘢咧？就系、都几大雾下咯。咁往后落嚟究竟中午啊，以至下午嘅时候嘅天气有冇啲大啲嘅变化咧？都应该有机会，因为头先揿上天文台嘅网站嗰度咧，帮大家睇下啦。咁都有啲参考价值嘅。佢就话啦，可能周末嘅时间咧有啲热带风暴啊，咁啊接近香港，但系咧 黄蜂啊嘛，头先听到话 科学主任咧就出嚟讲话，虽然咧接近香港，但系咧又未必会有好大影响咁样，呢个就系佢哋嘅说法咁样咯。 寻晚咧 聽呢個天氣預測嘅時候，又話預告定禮拜六有機會打風。 系啦， 咁依家咧就阿欧又听到呢个天文台咧，又有啲即系叫做有啲保留啦，系可能会有坏天气，但系又未必去到打风嘅咁样。 系啊，咁但系咧睇翻嗰个之后九日嗰个天气状况咧，咁下个礼拜咧着咗五日都会有机会落雨，落雨嘅几率都几高。所以咧，如果想做运动啊，喐身喐势嗰啲朋友仔咧，趁住呢个礼拜喐下佢先。如果唔系下个礼拜咧，就真系落雨咧，你想伸展一下，做啲輕騎運動咧，都未必有咁嘅機會喺室外嗰度做咯。咁要留喺室內嘅地方嗰度做啦。 咁都係嘅，有啲朋友咧就做運動咧，佢好直接咧就聯想到係要係走出街上邊啊，喺户外嗰度做運動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天氣唔好咧，會影響咗佢哋運動嗰個心情都未定啊嚇。咁大家可以聽聽。啊！呢、這、一個嘅天文台，以至到阿歐咧，同我哋啊睇咗啲資料之後嘅一啲提供啊，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至於詳盡嘅天氣預測就要交俾阿小白嘅，唔該曬阿歐先啊， 唔該曬歐。咁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啦，局部地區又有雷暴嘅，咁都要留意住啦、最高嘅氣温咧，今日會去到30度，吹和緩嘅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啊。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天氣炎熱噶。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啊。咁啊，見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屬於2至5，咁啊，即係低水平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咁有機會喺歐外出面咧望過去港島嗰邊嗰啲咧，可能有少少係啲污染物嚟嘅。 咁希望晏少少就吹走曬， 希望 吹散佢嚇。 咁啊最好啦。今日朝頭早咧都有晨光大學中醫師喺度， 係咪啊？唔知講邊一方面咧，我哋保健嘅常識咧， 聽聽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要讲下啲中医保健嘅话题啦。今朝早咧，继续请到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同我哋一齐讲解一下嘅。早晨啊 ，Victor。 Hello， Bobb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近来咧疫情期间咧，真系见到好多咧保健嘅消息咧，都系网上流传啊。最近咧，好似见到咧刮痧咧，都系热话嚟嘅。 刮痧就因为佢传统嚟讲咧，我哋中医咧就有砭石啦、针灸啦。藥啦，呢四種方法嘅，咁其實咧刮痧其實係屬於我哋啲扁法嘅其中一種嚟嘅，係啦，咁其實就自古以來咧都好多人都會自己刮痧嘅，咁中醫師當然都會幫病人刮痧啦，咁但係其實坊間咧有啲老人家咧，佢哋細個時候唔舒服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透過呢個刮痧嘅方法，因為舊時睇醫生可能冇咁方便啦，係啦，咁佢哋病嘅時候佢哋就會自己刮痧啦。咁甚至乎之前都有部电影咧，都系讲紧刮痧嘅，唔知芭比有冇睇过咧？ 我又冇乜印象，不过咧刮痧呢一个嘅名词咧，我细细个就已经听到噶啦，即系屋企嗰啲咧比较老派啲嘅老人家咧，成日都话其实咧如果揾匙羹咧刮下个背脊咧，刮到佢出晒沙咁样咧，身体会好啲嘅。 系啊，咁如果咧个人咧系属于一个气血循环嘅一个状态嘅，咁如果你某些部位或者甚至乎啲肌肉啊扭亲。又或可能比如夏天啲湿气比较重嘅时候咧，有啲压力大啦，咁你成个人都处于一个比较紧张嘅一个情况嘅时候咧，咁有啲代谢物咧，即系所谓坊间叫嘅毒素啦，就会积聚咯，又或者个肌肉就比较紧啲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全身唔舒服咁嘅，咁呢个时候咧，你透过呢个刮痧咁嘅方法咧。我哋話破壞局部嗰個微絲血管啦，甚至乎因為刮嘅時候咧，佢嗰個血管都會擴張噶嘛。咁其實我哋就促進個血液循環，即係將個沙出曬嚟，就其實中醫就講係俾個邪有啲出路咯。咁都會舒緩咗呢個唔舒服，同埋佢都會增加你身體呢個微循環。咁达到呢个保健嘅效果嘅。 有啲人咧嘅讲法就系话，譬如话咩通经络啊，或者系疏通一下啲淋巴咁样啦。咁刮痧系咪就唔关呢一个范畴事嘅咧？ 咁有啲人都会透过呢个刮痧嚟通经络啦。咁有啲就用刮痧嚟通淋巴啦。虽然我唔系咁建议啦。咁另外仲有啲人就会攞嚟刮痧医痛症嘅。咁都有呢啲唔同嘅范畴去处理唔同嘅嘢啦。 咁但系如果听你咁讲，应该都是针对住某一些特定的部位啦，系嘛？ 系，系啦。咁当然，其实身体很多地方都可以刮嘅，但系唔同的病就用不同的部位，系啦。 我相信其实不同的病除了不同的部位，应该嗰个手法同埋嗰个程序都不一样噶，系咪噶？ 是啊，其实我们都要跟回那个、情况来决定咯。 嗯， 是啦、啊。咁其实刮痧呢，芭比你知唔知刮痧其实坊间系用啲匙羹㗎嘛，咁你有冇睇过啲牛角、水牛角嚟刮痧嘅嗰啲器材呀？ 我又冇见过牛角，不过呢而家呢嗰啲美容店呢就开始推出咗好多嗰啲叫咩刮痧棒呀、啊、咁样囉。但我就唔知道系用咩嚟做㗎，而且啲形状呢都好特别㗎，即系佢有两端吓，一边呢就似匙羹，另外一边呢就真系有啲似一个犀牛角嘅嗰个尖尖，不过就圆滑啲咁样囉。 哦，其实呢唔同嘅刮痧棒呀、啊、或者呢啲板呢、其实就刮可以负责刮不同的部位的，因为我们人呢本身就不是一个即是平面的嘛，咁、有啲譬如面部的可能你就要啲细啲嘅，或者可能佢有啲弯嘅，有啲一啲气，即系嗰个刮痧棒就要弯少少啦，咁、就比较容易刮啲咯。所以咧，坊间就会有唔同嘅呢啲刮痧棒，咁其实我哋都可以拣唔同刮痧棒，因应翻你自己嘅需要而做咯。咁传统上面咧，我哋就一般就系用啲水牛角嚟刮痧嘅，因为水牛角本身比较清凉啲噶嘛，系啦。咁另外都富贵啲嘅都可以用啲玉啦。系啦，咁甚至乎西方其实佢哋就用啲钢板嚟刮痧嘅。 哇，会唔会刮到损晒个皮肤？ 都会噶，所以其实就要真系要自己要小心啲啦。 嗯，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般刮痧咧，我哋一般就系会搽少少介质嘅嘢，即系譬如油啊、凡士林呢啲嘢，就避免呢个皮肤嘅受损嘅。 系。 咁系啦，即系搽咗油之后先开始刮啦。咁如果真系冇油嘅话咧，就用啲水都得。但水就是要系咁泼咯，即系泼少少刮刮刮一刮，又再泼咯。 嗯， 咁一般嘅手法操作咧，就系、是、嗰、刮痧板同个皮肤咧呈一个30-60度嘅一个角度啦，睇你咩地方啦。 嗯， 咁之后咧就一般嚟讲，我哋就话个速度啊，就要大概一致啦。 嗯， 咁另外个方向咧就顺住一个方向嚟刮嘅。 嗯， 大致嘅嗰个原则就系由上到下，内至外咁咯。咁力度就要均勻啲啦，就唔好太大力或者太咩啦。咁、啲老人家或者可能啲小朋友啊，咁就更加要小心啲啦。咁、因為我哋話咧，其實坊間即係自己刮痧嘅話，就安全為主啦。咁就係、是、就刮到微微紅嘅，就出曬少少痧就得噶啦。咁、就唔好為咗出痧而出痧，刮到成身瘀曬，你先收手。咁呢個情況之下，因為你皮膚已經受損啦，咁、我哋就唔係咁建議啦。 係，好似咧好多時聽坊間嘅一啲標準咧，都係話刮到啲皮膚要出痧啦，即係講緊出痧就已經係好大片嘅紅啊，甚至乎係我覺得有啲瘀痕添啦嚇。咁就唔係話睇刮幾耐或者係個力度係點啦，可能反而咧嗰個刮幾耐個時間啊，或者係個力度咧，就因應佢出唔出痧咧而去衡量啦，或者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啦嚇。咁但係實質咧，其實係咪真係個都一定会刮到出痧嘅咧？会唔会有啲人系刮极都唔出痧嘅咧？ 咁其实我哋话你刮痧，你本身就系刮出呢啲即系经络唔通啊，即系局部嗰啲气血唔通嘅嗰啲位啊嘛。咁、如果你本身唔系气血唔通嘅话，你嗰个地方系有机会系冇痧嘅，系啦，所以就冇追求痧做一个标准啦。 哎呀，好危险啊！如果唔系就即系分分钟咧，刮到自己啲皮肤咧，全部都损晒咧，都未搞得掂啊吓！嗱，好啦，咁啊，同阿 Victor 讲咗咁耐刮痧咧，其实刮痧到底有啲乜嘢嘅好处咧？ 咁佢本身就系话促进个血循环啊，咁同埋佢促进呢个身体代谢啦。 嗯。 咁同埋本身你个人咧，本身已经喺一个静止嘅状态之下咧，刮痧咧都可以刺激你嘅免疫系统啦，增加个免疫力啦。 好啦，咁啊，问下 Victor 先啦。头先讲咗咁多关于刮痧嘅资讯啦，咁有冇啲咩特别嘅事项咧？系如果我真系谂住喺屋企自己刮痧咧，又要注意嘅咧？ 咁我哋话除咗正确刮痧手法啦，适当呢个刮痧嘅力度啦，咁其实刮完痧之后咧，我哋都要小心啲噶，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啦，你刮完痧之后，你嘅皮肤系一个扩张嘅一个状态噶嘛，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话尽量冇吹到风。 嗯。 咁如果你身体出汗嘅话咧，就尽量抹干佢，因为你毛孔扩张嘅时候咧，咁你再摄到啲风啊或者啲寒气咧，咁其实就好容易感染啦。 嗯。 反而就达唔到呢个医病嘅效果，反而系治病啦。 系，我有听过咧，因为呢一个原则咧，所以刮完痧之后系唔可以即刻冲凉噶。 咁嗰啲一般嚟讲，我哋就话冇即刻冲凉啦。咁就大概有啲15-20分钟之后再冲凉都 OK 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而家我哋都冲热水凉啦，其实就影响就唔系太大嘅，系啦，冇冲冻水凉。咁另外咧，刮完痧之后咧，可能因为刮完痧之后，我哋话个皮肤个微丝血管咧扩张啦，甚至乎佢 里面是有少少微少少出血的。 嗯。 咁呢啲情况之下咧，就好似被人打过嚟嗰啲瘀嘅感觉。 嗯。 系啦，咁你会发觉个皮肤好似有少少疼痛嘅感觉嘅。 系。 咁呢啲反应系正常嘅。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身体处于一个调整嘅一个状态啦。咁我哋都系注意饮食啦，唔好食啲生冷嘢啊、油腻嘅嘢，增加呢个身体嘅负担啦。 系。 系啦。咁如果咧你刮完之后身体嗰个情况都冇乜改善嘅话咧，其实我哋就建议你可能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检查一下，睇下系咪真系有咩问题，因为其实好多问题都会令到你唔舒服噶嘛。 系， 系啦，咁就仔细做下检查，咁就好啦。 系，我知道咧，好多听住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听就听咗阿 Victor 咧讲咗咁多关于刮痧嘅资讯啦，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想自己试下刮痧嘅，咁啊如果真系谂住夏季嘅时候自己试下嘅话咧，有冇啲乜嘢嘅操作咧可以教下我哋咧？ 咁咧其实都有嘅，因为我哋话夏天嘅时候就个人就比较容易中暑啊嘛， 嗯， 咁其实咧同埋夏天湿气重嘅时候，好多人啲肩颈啊都会有啲唔舒服嘅。咁咧呢度咧就會教大家咧，就係喺個肩頸嗰個位咧刮一刮。 嗯。 咁咧就係喺邊度咧？就係、是、呢個背脊呢、這個脊椎嘅中間啦。係。咁咧到頭髮嗰個位。 嗯。 咁就有個穴位叫風府穴，高高在上嘅一個府啦。 嗯。 咁咧就佢兩邊咧就係、是、呢個風池穴。咁咧其實咧你就可以沿住呢個脊椎嘅風府穴開始啦。 嗯。 咁咧刮到呢個大椎穴。咁大椎穴喺边度咧？大椎穴就系你低头嘅时候，你摸个颈啦。 系 你低住头嘅时候，你摸颈咧，系有个突出嚟嘅一个颈椎嘅。 嗯， 突出嚟嗰个咧就系第七颈椎，即系我哋中医嘅大椎穴。 系 啦，咁咧你就系顺住咁样由上至下咁样去刮咯。 嗯， 系啦， 咁都几容易揾呢、這个，我都揾到啦，啱啱。 揾到啦吓，系啦，咁你就开始咧就搽少少油嘅，有啲凡士林。 嗯， 咁有啲人啲肩颈痛嘅都可以用啲活络油嘅，但系就唔好太大刺激嗰啲。 嗯， 系啦，咁就顺住刮，大概三至五分钟咁啦。咁另外就转方向啦，咁我哋话侧边咧有个风池穴噶嘛，咁系顺住个风池咁样由上至下咁样刮到你个肩胛骨。 嗯， 系啦，咁因为呢个方法咧，除咗可以舒缓下呢个肩颈嘅唔舒服啦，都可以去下湿啦。咁另外咧，夏天都容易中暑噶嘛， 嗯， 其实呢个都系有一个预防中暑一个方法嚟嘅。 系嗱，去到尾声咧，大家咧应该都已经学识咗点样正确刮痧啦。但系仲有一个少少嘅疑问咧，想问阿 Victor 嘅。嗱，我知道咧刮痧之后咧，好多时就会出痧啦，甚至乎因为刮痧嘅过程里边咧，可能就会造成咗啲皮肤嘅损伤啦。其实适唔适宜咧喺呢一啲嘅损口位置咧，或者系啲伤痕上面咧用药嘅咧，即系譬如捽下嗰啲去瘀嘅药膏啊，咁样又可唔可以嘅咧？ 其实我哋话咧，嗰个瘀咧，其实系我哋因为治疗引起噶嘛。 嗯。 咁其实系一个我哋治疗药嘅一个反应嚟嘅。 系。 所以就唔使特登再去整佢啦。 哦。 咁当然啦，有啲病人就可能话：，嗰、那个痧喺嗰度好似有啲唔系咁好睇，想快啲散咗去。有冇咩方法咧？其实可以做下热敷。 哦。 再促进个血循环，咁咧佢个人体去吸收呢啲淤血咧，就会更加快啲啦。 系。 咁呢个情况咧就。即係嗰個瘀，一般我哋話呢啲痧咧就大概三至七日度會散噶，睇你嘅情況啦。咁如果你再熱敷啊、焗下桑拿啊，呢啲其實就會加快佢個速度啦。 哦，明白。好啦，今朝早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刮痧嘅資訊啦，唔該曬 Victor。 唔使客氣，拜拜。 晨光大學。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人就系咁噶啦，太阳伯伯匿埋咗又挂住佢，太阳伯伯撑住你嘅时候咧，你系想去匿一匿咁样噶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29啊，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 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最高嘅气温会系去到30度噶，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都系炎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先听听7:30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若果全国太早重启经济活动，可能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福奇透过视像从家中向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他表示美国的疫情还未完全受控，若果一些州份、城市和地区太早解除防疫限制，担心一些个案会演变成疫情爆发。全美累计超过135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80000人死亡，福奇相信实际死亡数字更高。他又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力强，即使是感染个案下降，病毒都不会消失，很大可能疫情到秋天会反弹。他期望出现第二波感染之前能够非常有效应对，防止演变成大爆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和妻子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入院接受治疗。佩斯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证实自己患病，他是继总理米舒斯京之后另一位克里姆林宫要员受到感染。佩斯科夫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他说上一次和普京见面是一个多月之前。克里姆林宫说普京的健康受到严格保障，获得最佳的医疗护理，普京一直留在莫斯科外的住所远距离办公，透过视像举行多场会议。他当地星期二亲身同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见面。俄罗斯连续多日单日增加超过10000宗确诊病例，累计232000多人染病，大约2100人死亡。消息指，一名66岁的女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她报称无外游记录，入住马加列医院。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截至下午4点，没录得新型冠状病毒本地确诊个案，是连续23日无新增本地个案。至今本港累积1047宗确诊个案，同一宗疑似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慢线封闭啊，车辆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入去荃锦交汇处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啊，因为交通意外啊，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慢线封闭，咁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驶翻入去荃。咁交汇处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就系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观塘嘅兴业街就有路陷啦，近住敬业街嘅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 诶，仲有上锁装置。 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7:36嘅时间啦，而家37啦吓，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喺过去嗰几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包括有讲啦，南韩嘅职业联赛咧，礼拜六啊有得踢翻啦， 系啊， 德甲方面都系开波咯，星期六方面，咁、英超啦，大家都喺度谂，喂，英超究竟几时先可以开到波咧？咁啊， 成日话咩，咪搵中立场又出现问题， 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咧。用多啲嘅篇幅咧去讨论一下究竟中立场系咪可行啦？第二就系咧，英国政府方面咧，原来已经为到咧英超开绿灯啦，就系琴日发生嘅事嚟嘅。所有嘅体育活动咧都有望啊喺六月回归啦，但系咧英超赛会咧仍然未就到场地问题啦，同埋球会咧取得共识啊。一啲中下游嘅球队咧就唔希望喺中立场嗰度作赛啊。咁都明白嘅，本身已经系中下游啦。咁你叫佢哋喺中立场嗰度踢波，即係嗰啲门票收益又少咗一截啦。 但会唔会呢，如果喺中立场踢嘅时候嗰、个门票收益即係着量都俾返啲佢哋呀。 会呀，但係扣埋咗一齐㗎嘛。嗱、当一对渣啲嘅球队乱粒啊，阿士东维拉。 譬如我同你咁啦。係啦。係咪即係原本係一系你嘅主场㗎嘛，你代晒。係啦。咁我主场我代晒。係啦。而家啲去晒彭爷嗰度。 係啦，咁就摊分返咁样。係啦。咁就变咗冇乜着数。最紧要系咩呢，其实呢点解系一啲中下游嘅球队比较大嘅争议嘅声音呢，系因为佢哋有啲球队呢坐定粒六呢下年要降班㗎啦嘛。咁佢今年有得喺英超嗰度赚多啲钱。 係呀、 咁梗系想喺主场踢啦。 英超啲游水嘅好啲啦，系咪先，转播权都 系 多啲啊。 第二就系你如果系踢緊英超嘅话呢，咁你对嗰队球队譬如对曼联咁样，哇一定系爆满啦，就算你一队超弱嘅球队咁样。咁、但系如果喺中立场嗰度踢呢，咁你自己本身嘅主场球迷都未必买到飞入去，或者佢对嗰个中立场、可能都会觉得喂冇乜归属感喎，咁样 又唔系好神心去 嘅。系啊，尤其咧英超嗰啲支持者咧系 one life one team 噶嘛。 咁啊系啊， 有好多都系咁噶，即系你譬如纽卡素咁样啦，即系之前未试过降班嘅纽、卡素嘅忠实 fans 咧，真系佢降班啦，踢甲组啦。 都繼續支持佢，支持佢踢翻去英超喎。 佢哋咧就算同一個牌子咧，都飲慣自己主場嘅啤酒。 係、 嗯、啊，唔知點解 佢哋係有嗰種咧忠誠同埋 loyalty 喺度㗎。所以即係當然啦，你話喂紐卡素年代。大家點解咁膜拜或者咁尊敬嗰隊球隊？當然要講舒利亞啦，係啊，大家中意舒利亞，所以先中意紐卡素。呢啲都係一啲往事嚟㗎啦。咁啊，講翻依家先啊，英超嘅行政總裁咧，馬斯達斯咧就坦白咁樣講啊，明白提議中立場咧舉行賽事咧係會帶嚟一啲反感嘅。佢係咁樣講嘅，如果可能嘅話咧，每個人咧都傾向喺自己嘅主場嗰度作賽㗎。明顯有啲球會咧會反對中立場咧。復賽咁，而且佢哋嘅態度好強烈。我哋會繼續同呢啲中下游嘅球隊磋商啦，亦都會咧向有關啊當局咧反映一下嘅。不過就好大機會啊，即係依家消息傳出嚟咧，意味住咧即係美嗰六隊咧仍然都有一番龍爭虎鬥啊嚇。咁因為咧要睇下邊一隊降班啦。咁之前就話英超有機會腰斬咧，咁呢啲叫做榜尾嘅球隊啊輸一口氣啦。咁但係依家復賽嘅話咧，咁就冇計啦。咁啊， 又要勒緊褲頭啦。 係啦，同大家睇下邊個考第尾先，尾六係咩先？包括有白禮頓啦、韋斯咸啦、屈福特啦、班尼茅夫啦、阿士東維拉啦，同埋洛域治嘅。咁啊，都認為咧。即係呢六隊球隊都認為中立場嘅方案咧就唔公平 啊，所以咧群起而反之咁樣啦。咁究竟件事啊會係點樣去發酵咧？咁當然你要聽實咧，今朝 support 到你啊，你會知道更加多咧英超嘅戰報啦。我自己都好想英超快啲有得踢翻啊！呢、這個對於阿歐嚟講，以至廣大嘅球迷咧，都係一件喜訊嚟嘅。 係啊，喂，不過咧、我哋除咗睇英超咧， 係。 我哋不如睇埋英冠啦、 啊。好啊，英冠都值得睇。英冠有朗尼啊，系咪？ 因为点解咧？系咪？英冠咧，咁而家佢即系复赛啦。 系、系。 咁即系英冠嗰啲有望有边几队上英超啊嘛？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例如而家英冠啦，暂时咧踢咗37场啦，咁啊积分榜喺英冠方面啊，第一啊71分啊领先嘅列斯联。好啦，即系列斯联有望咯、啊。好啦，西布朗争一分啫，七十分。跟住咧，第三啊，富咸，富咸啊，争得多少少啦，64分。咁啊，暂时咧睇都系呢三队咧比较上大机会咧，有机会去挑战翻英超。 系啊，咁啊，呢三队球队都系英超升降机嚟噶，成日都听到佢哋嘅名啊，富咸啊， 以前读本润一都踢过富咸。 系啦，咁啊，列斯联我哋由细睇到大， 系啊系啊，西布朗都系啊， 咁样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啦。转个角度咧，讲下香港方面嘅情况。康文署咧辖下嘅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咧。将会喺5月21号咧重开啦，咁样咁啊，有唔少市民咧都有担心啊，喂，有冇会染上肺炎噶？咁样根据咧呢个美国啊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同埋咧西班牙嘅科学研究会啊，呢啲指出咧，其实泳池咧个消毒机制咧，如果正常运作嘅话咧。是非常之低風險的、是因為它本身有很多那些、消毒藥水啊會擺落個泳池那裡有消毒的系統咁樣啦咁所以呢、大家就不需要太擔心嘅咁但是呢啊都有呢機會啊可以會染上呢個細菌嘅咁嗰個細菌喺邊一個位嗰度會出嚟嘅機率會高少少咧？其實咧就喺沖身嘅位置啊，即係相對叫做 沐浴嘅地方 係啦，沐浴嘅地方咧、反而咧會大家會掉以輕心咗咁樣咯。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喂有啲朋友仔真係有幾個月真係未游過水啦，咁、有啲哥哥姐姐好中意朝頭早去泳池游。个早水先 呢段时间，香港人都系大部分都系游住干水嘅啫。 系啊， 有啱啱四个人系咪？ 系啊，游住干水先啦。咁我知道有啲酒店咧或者会所咧已经开放咗佢哋嘅泳池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喺朝头早喺呢啲地方游水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啦，就喺嗰啲更衣室啊或者咧沐浴间嗰度咧就多啲感染病菌嘅机会嘅。反而喺个池水或者喺游紧水嘅时候咧，大家就。唔需要咁担心啦。咁当然唔係叫你落到嗰个池水嗰度啊係咁饮几啖水先咁就唔好啦。除非你 係 小朋友学游水先会其实即係饮几啖水好亏辛苦㗎。係 啊 即係喺学游水嘅。 我细个真係冇正式学过游水呢我都係即係 浸下浸下咁啊，飲下飲下咁啊，飲翻嚟嘅。 你有天分嘅，抌落去，又系嗰啲爹哋媽咪抌你落去個水池嗰度，蛙下蛙下，跟住自己識咗游水。 自己識，因為兩個家姐咧就成日去成人池嗰度游水嘛。咁得翻我自己一個僆仔嘅時候，喺個兒童池不甘寂寞，咁啊自己日日跳咗落去個成人池嗰度咯。咁啊搲下搲下咁啊搲翻嚟。 係啦，咁係咁就搲到啦。 不過而家唔敢啦，而家對住自己個仔都唔敢，正統統去學啦。而家咁就穩陣啲。 咁啊，舊時嘅年代同依家係有啲分別嘅。咁啊，大家好好咁。咁样注重个人卫生啦，咁啊，唔好太松懈，真系唔好太松懈啊，咁啊，因为唔松懈咧，先可以俾你咧游更长嘅泳池。走更远嘅路啊！ 冇错啦，足球消息方面咧，除咗男子足球之外咧，仲有女子足球嘅。嗱，国际足协咧，咁啊，早喺上个月就已经表明啦，咁啊，女子足球方面嘅世界杯咧，将会咧就延期，咁啊，至到2021年嘅一月咧就开战啦。嗱，今届 U20 女足世界杯咧就会由哥斯达黎加同埋咧就巴拿马联合咧就主办嘅，而家咧就改为啊，出年嘅1月20日咧就揭幕，咁啊，决赛咧就喺2月6日咧就上演嘅，咁啊，赛期维持不变。咁啊，原定啊符合年龄规定嘅球员咧，届时亦都可以咧啊，就系参加呢一个嘅比赛嘅。好啦，再望一望咧，就皇马方面有位嘅球星啊，叫做詹士洛迪古斯。咁啊，佢喺西甲上阵啊，7入咗1球啦，其实成绩啊即系普普通通啦，中中挺挺啦，可能同个球队咧就未必融合得到。不过呢一位28岁嘅哥伦比亚国脚咧，就觉得自己唔系好啱啊，主帅嘅斯丹心水选择。咁所以佢同皇马嘅合约咧，将会喺明年6月届满啦。咁啊，因此咧。球会估计都会将他们卖走了。根据哥伦比亚方面的记者报道，这一位詹士洛迪古斯有80%的机会都会留在西甲的，留在哪一道呢？就是马德里体育会，马体会那里，看看会不会真的去到那里。之前皇家马德里的门神卡斯拿斯最近都有新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作为这个新的旅游大使，有很多国家都因为病毒关系影响了他们的旅游业。于是西班牙方面也都找了，就是卡斯拿斯去成为了他们新任的旅游大使，看看他可不可以为自己的旅游业方面好好把关。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Ella no le baja nunca al tumba, siempre anda lista para la rumba. Dos amigas que la secundan. bonita, mamacita. Put me in the mix, put me in your vida. Put me on top, put me arriba. Put me in, put me in, put me in between ya. Mami got the fire and I got the gasolina. Mueve mami, move it on me. Sacúdalo, make me a zombie. Girl, make me sweat like wasabi.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alright, uh-huh. Oh, you got me saying ooh la la. Ay, Dios mío, oh my God. Call me mamacita. 朝头早听下啲几好 beat 嘅歌，真系几好几舒服、啊。 摁下摁下 ，Mama Sister Black Eyed Peas，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咁啊，彭仔再加入翻啊，晨光第一线，继续咧有埋小白响树，咁啊，同大家咧睇下咧外国啲趣闻啦，其中咧就会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 有啊有啊有啊，係啊。 入面呢就除咗有啲呢即係好正路嘅纪录之外呢，亦都係好多好骑呢嘅世界纪录嘅。 骑呢嗰啲先好睇啊，其实我都成日諗呢有冇啲咩骑呢纪录呢。 好，你想打破係 咪？或者自己创办一个纪录出嚟。 我提一个俾你阿小白啊或者听众朋友可以考虑一下。睇下你会唔会有兴趣呢想打破呢个纪录。就话说呢就最近喺美国呢有一位男士啦，阿 David 咧，佢就揾埋咧佢个 friend 咧，就一齐咧系去挑战一个世界嘅纪录嘅。咁呢个纪录咧就点样咧？就系咧攞一啲嘅剃须膏，然之后将佢挤咗喺个头嗰度，就系咁挤晒落喺个头，然之后咧你猜下猜啦，整到好似一顶厨师帽咁样。 吓、啊，哇！但系好乸 嘅，你唔使落眼嘅，你嗰啲系 都系啫， 嗰啲系啲泡嚟嘅啫嘛。 好啊嘛，但系佢咁啊个头壳顶嗱，我哋剃须嘅时候 佢喺头顶。哦，咁啊， 系啊， 你又唔系冇头发个头顶，使乜惊？惊接触到个头皮咧？ 唔系啊，啲头皮好鬼乸嘅，跟住。 我唔理你呢样嘢先啦。总之你将啲嗰个嘅剃须膏整到咧，好似一 好高咁样， 系一顶咧 厨师帽。 厨师帽。然之后攞嚟做咩呢？咁你个拍档呢就喺一个距离嗰度呢就攞乒乓波掉落去，咁睇下你接到几多个乒乓波你嗰顶帽啊。 吓、 啊、即係你嗰个嘅剃须膏帽。 剃须膏帽。 係啦。咁呢原来呢喺过去呢譬如话旧年嘅十月呢就喺美国呢有一对嘅二人组啊，佢哋就係试过呢创下接到21个乒乓波呢个纪录。咁、 啊、 跟住好快呢就已经呢係俾另外一对呢瑞士嘅二人组呢就破咗啦，就係、是、接到几多个呢就係、是、22个。 多一个。 即係多一个。咁、啊、叫做破咗世界纪录、啊。好啦。咁最近呢就喺美国呢就有阿 David 呢就同埋佢个 friend 呢就要破呢个纪录啦。咁佢两个合作呢就喺30秒里面就係、是、总共呢最后接到29个乒乓波。 喔、 哦。咁就呢破咗呢个22个嗰个纪录。 争好远喎佢突然之间嗰个纪录。係呀原本21去到22跟住一跳跳咗29喎、 哦。係啦。嗱咁呢呢一件事就本身就係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嘅一件事啦。但係同样呢你亦都可以借呢一个嘅国际花絮呢可以了解得到呢真係几无聊啊。真係几无聊嘅世界纪录都有人去创立。 不如我哋晨光諗一个世界纪录出嚟啦，係囉。 但你要先呢喺你以为自己諗咗呢一个呢世界纪录呢应该係未有人尝试过你可以因为咁而去创立咗先。即係唔需要系去打破嘛去创立咗先。咁你要先呢 check 下究竟系咪真系冇囉。 有冇啲要諗啲好无聊嘅嘢先得喎，可能。 可能好无聊嘅都已经有人諗过啦小白。 哎呀我有啲兴趣做呢样嘢啊。 咁你快啲諗下啦。 好好好。 又或者咁你可以呢 見你個細路咧屋企咧無無聊聊咁咧， 係、啊、喎、啊啊， 你咧就用呢一樣嘢同佢解釋。嗱、 啊， 不如咁啦，仔，你睇下會唔會你諗到一啲咧係可以咧創立嘅世界紀錄？ 係、啊， 而現今世上又從來未有人諗過嘅，咁你就可以咧。嗯誒、哎、嘗試一下，諗到嘅話咧，咁咧就爸爸同你咧一齊去嘗試咧，就建立呢個世界紀錄咁、 啊、 樣。 因為佢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咧，諗嘢都係比較無聊噶， 同埋多創意啦。 係啦， 咁你咪可以消磨佢好多時間咯。 係喎、啊，又可以隨時外國嘅國際新事啊，碰翻我哋喎、 啊。咁啊睇下你嘅， 睇下無聊程度啦。 亦、哎、都睇下你公子嗰個嘅本事係點樣啦、 啊、好好好， 咁你可以考慮一下。喂，但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喺英國方面咧就同動物有關嘅國際嘅花絮嘅呢件事咧，本來就係唔好笑嘅、 哦， 但係咧去到尾嘅時間咧，你亦都可以咧當佢係有一個會心微笑都未定。本身件事點樣唔好笑呢？因為佢係斷電啊、停電啊，咁就係有三個鎮喺英國啊，蘇格蘭嗰個有三個鎮，總共影響咧有百百户嘅家庭咧。是冇電啊！ 哇，咁慘！ 咁其實本身是一件慘事啦，即係煩咧，起碼都係嘛，冇咗電咁、 好彩而家唔係話冬天咋。 係啦，嗱咁但係咧，點解會冇咗電咧？呢件事咧，誒、欸，你去揾翻個源頭出嚟嘅時候，你知道咗個結果咧，知道咗個原因啊，應該話、知道咗個原因咧，你會覺得嚇乜係咁樣、啊？ 因為啲咩咧？ 因為有隻牛啊！ 隻牛？ 有隻牛勾痕啊！ 佢 系即系牛 勾痕啊！ 嗱，你有冇见过嗱狗仔咧就好中意啦， 狗勾痕我哋都知道点勾啊！ 猫仔亦都会勾痕啦。咁譬如狗仔佢背脊好痕，咁佢会自己用佢狗爪嚟到去 系啊系啊 拍上去自己嘅背脊嗰度勾啊，系咪？ 如果系正中嗰条骨，佢就会喺个地下嗰度点 系系啦。嗱咁牛啊点咧？牛嘅背脊好痕嘅，其实一样好痕， 勾唔到 喎。你勾唔到点咧？佢哋你有冇见过咧？原来牛咧佢勾痕咧，佢会挨埋去一啲咧，可能系树啊，可能系啲柱啊。 哦， 咁然之后老磨啊。 系系、哦， 咁、哦、就帮佢勾痕。咁、话说咧，就喺英国嘅苏格兰咧，就有一只牛啊，佢咧就因为咧个背脊痕啊，于是佢平时咧都系挨埋去咧嗰、那个变压器嗰支。电线杆嗰度， 哇！咁危险啊，嗰个电线杆嘅位， 佢唔会知危险噶嘛。咁佢咪平时都系咁拗啦。咁点知呢一日咧，佢拗完挨住嗰条电线杆喺度拗嘅时候咧，冧咗。 哎呀，因为佢太痕啦呢一日。 系啦，亦都系太重啦。咁啊挨断咗嗰条电线杆，于是咧就冧咗落嚟咧，就搞到咧嗰个变压器嘅电站咧都坏埋。 哦， 咁就影响咗有成百百户三个镇嘅家庭咧都冇咗电。 系， 好彩咧嗰条电线杆咧冧落嚟嘅时候冇砸亲佢啫，如果唔系呢只牛咧都会被电死啊！ 哎呀，呢只牛啊真系执翻身彩啊！ 冇错啦，咁所以你话呢件事啊系咪即系你发现咗嗰个源头嘅时候真系得啖笑咯？ Can't hear out, baby. Don't care if I sound crazy, but you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re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收到呢一张嘅 single 嘅时候，都好急不及待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因为两个大名字有 Ariana Grande 同埋 Justin Bieber 呢一首合唱歌叫 Stuck With You， 啊，都几舒服嘅呢只歌，听落去 系咪啊？搭埋一齐两个人， 八点钟听听新闻先。 从去年二月喺机场处理一个有50,000现金嘅失窃人包案有关，被控一项盗窃罪，今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一名31岁女子去年2月中在机场执到银包，交到机场客运大楼报案中心，由当值警员处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物主到报案中心认领失物，接班的当值人员发现未有相关的记录，怀疑财物被盗去。警方重申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如有任何人干犯违法行为，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100点，跌2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39美元，卖出1705.32美元。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7，加元1.408，人民币7.084。英镑兑美元1.226，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广东东部沿岸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而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锦上路近住莲花地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都系受交通意外影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而家慢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啦驶入去荃锦交汇处，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位置啊，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封咗慢线，咁车辆咧就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驶入去荃锦交汇处，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鬧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誤會，俾人拉咗，又或者整親受傷，就唔值得。 我有個同學而家去咗嗰度，我都係打俾佢，叫佢快啲離開先。 喺我哋生活緊嘅城市，有一日。 我要用负能量搞到你哋冇日安宁。 地球需要你加入成为超级英雄，打爆闷气。 在抗疫期间一起拍片救地球，用拍片为香港人打打气。 详情上网页 rthk.hk/31cares 睇下啦。港台电视三十一，我们在乎你。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今天会唔会特别 amazing 咧？朱海婷， 喂，早晨啊，彭仔，各位晨光听众，好 amazing 啊！因为咧坐翻喺直播室，咁可以咧当面啊，面对面见住彭仔嘅感觉。 哇，你真系重返直播室啊 ，Heidi。 系啊，我哋有几耐系？ 你就算中间咧有翻到嚟呢个广播大厦咧，都只系入录音室啫嘛。 系啊，都系同埋系咁冇咁紧急仔。呢一个嘅直播室，我好耐冇翻嚟啦。 有三个月啦， 系咯， 真系啊， 既熟悉又陌生，头先有啲紧张啊， 三个月见肚噶啦， 肚腩系咪呢排？ 系我 抗疫小肚腩， 咦又系，即系可能如果喺屋企咧，即系宅在家冇乜点做运动咧，三个月都真系见得有个肚腩突咗出嚟噶， 系啊，真系。 咁啊，但 系 你冇，系。好 fit 好 fit 啊，好 fit 啊，朱海婷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啦，除咗有朱海婷喺度，亦都有我彭仔程正彭肯说，咁啊，时间咧嚟到早上嘅8:11噶啦啊，咁啊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咧，大家而家慢慢咧就开始翻有少少接近正常嘅活動啦，或者工作啦，咁但係都未完全咧係全面地恢復嘅，咁譬如我哋就算喺直播室咧，都係咧。虽然人脚啦可以有翻个整齐嘅阵容，不过咧就都系需要佩戴口罩嚟为大家做广播。 咦， 做服務，虽 然我哋咧今日人唔系太多，有四个人喺度啦，但系咧四个人嘅口罩颜色都唔同噶。 系、 哦、有白，嗱你系白啦，我系淡粉红啦，小白系绿啦，咁啊 O 系蓝噶，系齐晒色噶。 应该仲有一只咪黄黄地噶， 淡黄色。哎，我见过啲台湾嘅咧，有紫色添啊。 咦，咁 啊， 有冇？哎，我暂时就未见过咧，即系同事之间 抗疫口罩 系啦，未见到有同事或者朋友咧戴呢个同心抗疫嘅口罩。咁啊，最多都系喺报章上面见过，或者喺我哋啲新闻部嘅记者同事咧，就有会有一好少少量咁样啦。 不过我知道咧，如果你话喺第一日即系公开登记嘅时候，即刻登记咗个朋友咧，我识得身边有嘅， 已经有啦，收到啦，系 啦，已经到咗手 啦。哦，咁有冇好急不及待咁样试戴咧？已经 我啲朋友嘅反应就系话，其实嗱，唔好讲个款式靓唔靓，就呢个真 系 好个人化。 系啊， 但系起码即系个摸落去个质料咧，都觉得。OK 啊，都即系绝对系有一个可以 佢有 几层 噶 嘛， 因为始终都吓咁啊，但系呢一两日咧都有啲消息就知道话有人收咗之后咧就摆上网嗰度炒卖啦，咁啊呢一样嘢当然咧就唔鼓励啦，亦都唔应该啦。 明明每人都有机会得到，点解仲有个炒卖嘅空间或者个市场咧？ 其实都奇怪嘅，即系本身嗰样嘢我唔使钱都有嘅时候，我点解你会觉得我会俾钱你，然之后去买咧？ 啊，咁所以擺得上網嗰啲朋友嗰個心態真係奇怪。咁另外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會係比較要求高嘅，就會覺得咧，唔係話有好多專家啦，好多啲名人啊，或者係專業人士咧，都俾咗好多意見，就話呢一隻嘅同心口罩咧，如何未能盡善盡美啊？咁樣又擔心咧會有這樣那樣嘅適唔適合啲咩人士佩戴咁。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樣啦，意思即係話咧，佢都未係真係好好嘅，即係講到咧都唔係一定係十全十美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更加你擺上去網度炒賣。诶，咁差嘅，咁点会有人要啫？咁样， 大家都系三思啦。总之，好多而家网上啊，卖咩好，点样都特别啊，做快啲有货啊，或者限量版都好，都有一定嘅危机咯。你唔系真系肯定佢嘅商誉或者系试过嘅话，或者嗰样嘢真系需唔需要有个二手嘅市场去卖嘅话，自己要衡量吓。 咁但系点都好啦，始终有呢一种咧，即系政府系免费去俾市民用嘅。咁你得到手之后咧，都系好好咁去利用啦，就唔系攞嚟赚钱，都唔係攞嚟做一啲即係令人覺得咧皺曬眉頭嘅行為啦嚇，咁啊呢一啲咧大家要明白啦嚇，咁啊亦都希望大家都善待呢一個嘅物資啦，始終都係用公帑嚟到去使咗錢嚟到買俾大家嘅，咁我本人咧都而家都等緊嘅。等緊呢一個嘅口罩，咁啊睇下因為我未收到嗰個短信啊。 哦，係啊，佢登記咗會有短信嘅。 同埋，如果佢會郵差叔叔咧，即係去嚟派俾你之前咧，都會你會收到有一個嘅編號啊，然之後嗰個短信有個編號咁。暫時我就未收到，咁但係都等待中啦。咁應該咧到時有嘅話，我都會試下睇個感覺如何嘅。 好啊，同我哋分享啊。 好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今日先由咧沙特阿拉伯讲起啊，讲下啲油先啊，咁啊，上个礼拜都有提嘅，今个礼拜又有啲新嘅进展，系嘛？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见到咧，沙特阿拉伯咧就讲啦，佢就话咧为咗鼓励咧，就其他产油国咧去执行减产啦，咁所以咧佢就愿意咧就喺六月份开始。就加大个减产量咧，达到咧系即系加大多100万桶嘅石油噶。咁亦即系话咩咧？咁亦即系话咧，同佢四月份未作出任何减产之前，如果系相比较嘅话咧，咁佢个减产量咧就将会达到咧系成40% 嘅，都唔系话唔少噶。咁啊，呢个消息冇错的，而且确系相当之利好啦。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我哋见到啦，就而家市场咧就关心咧，就话美国嘅经济重启之后会唔会爆发第二波嘅疫情？咁啊，尤其是咧，而家我哋見到咧，美國咧每日咧平均啊新增嘅確診嘅人數咧，都有成達到成25,000人嘅。咁即係冇錯，係比之前嘅30,000人係減少咗少少，但係真係唔係話減少咗咁多啊。咁所以咧，市場咧就驚，就話如果真係美國嗰個疫情再次擴大嘅唔受控嘅時候，咁呢會可能會影響到各個經濟。咁而事實上嚟講嘅話咧，呢一個情況咧亦都喺德國發生嘅。咁德國咧星期一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初步重啟咗經濟之後咧，佢哋喺當地啊，佢哋嘅新增嘅確診人數咧係倍增嘅，咁所以咧，呢個憂慮咧係存在嘅。咁啊，再加埋咧，突然間我哋又聽到咧，中國武漢咧亦都突然間出咗幾個新嘅本地嘅確診嘅個案啦。咁呢個都令人擔心。咁同埋再睇翻南韓嗰邊，我哋亦都見到咧有較大規模嘅爆發啦。咁所以你呢一切咧都令人擔心咧，就話咁嘅情況之下，油價可唔可以上升咧？所以我哋見到。就算受到沙特阿拉伯咁好嘅消息，油价喺今朝早亚洲市场都系去到25.23美元，又冇能力进一步上升。咁同埋咧，琴日咧仲有个坏消息，个坏消息咧就系来自美国噶。咁啊，美国国家过敏同埋传染病嘅研究所咧就讲啦，佢就话咧疫情喺美国咧基本上都未得到控制噶。咁同埋咧，亦都唔好盼望疫苗咧可以喺8、9月咧可以面世。佢话8、9月都未免世得到。咁佢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琴日美股道 道指咧亦都跟隨住下跌啦。咁啊，琴日美股咧就跌咗457点啦，或者系1.89% 嘅。 嗯，咁啊睇到美國方面嘅情況都麻麻地啦。咁啊，香港呢一方面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嚇。咁啊，即係喺個確診數字嗰度都真係要留意翻，究竟係咪真係會有第二波咧？咁啊，上個星期五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住呢個貿易協議嗰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講話啦。其實今時今日咧，你打開財經新聞嘅報章啦，你就會睇到哇，關於貿易戰有好多唔同嘅流言蜚語會傳出嚟啊！一陣咧，中國咧就傳出點點點，美國咧就更加，譬如琴日傳出話，喂，叫啲基金咧唔好買啲內地股份咁樣，哇！咁究竟件事會點去發酵咧？最新消息又係點咧？交俾温生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好啊。咁我哋睇翻咧，上個星期五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講啦，佢就話咧非常之接近咧，係要撕毀咧同中國達成嘅首階段嘅貿易協議。佢呢一講話一出嘅時候咧，我哋隨即咧就見到咧金融市場就震盪啦，咁啊梗係震盪啦，要中國貿易即係市場就驚就話哇，疫情都未搞掂啫，你而家又講中美貿易嘅紛爭嘅要抗另一場嘅紛爭又嚟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市場就好驚啦。咁但係咧隨後咧有個好有趣嘅事情嘅發生咗嘅，咁我哋見到咧就中國媒體咧就講咧就話咧其實喂我哋中國都想同你美國重談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喎，你想撕毀佢啊，好啊撕毀佢啊，咁啊再我哋再傾過啦，我哋都想買少啲美國貨喎咁樣。咁然後咧喺星期一晚嚟講嘅話咧，咁啊記者咧就問特朗普啦，佢就話咧喂中國都有咁嘅反應喎，你係咪真係想同中國係重新談判嘅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啊咁樣樣。咁咧佢竟然咧就好決斷咁樣喺個電視畫面度喺度講咧，佢就話佢唔想，佢話一啲都唔想。佢用英文話 no not a bit。既然特朗普咧都唔想同中國重談嘅貿易協議，咁亦即係話佢喺上個星期五所講話要撕毀同中國嗰個貿易協議嗰個講法咧，根本就係不攻自破啦。咁有一點咧必須理解嘅。咁以特朗普嘅性格，即係我成日都覺得特朗普嘅性格，如果佢真係能夠可以逼中國喺談判桌嗰度去就範，去俾更加多好處美國嘅話，佢早唔會放過中國啦，係咪先？咁既然佢都能夠係同中國係達成咗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嘅話咧，咁亦即係話咧喺呢一個階段咧，雙方嘅實力咧就已經係差唔多啦。佢亦都唔能夠咧喺呢一方面暫時咧係喺中國嗰方面啊係攞更加多嘅好處。咁既然佢而家佢即係喺早前。在今個年初他都要跟中國是達成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的話，現在美國已經是受到疫情的影響，經濟更加差，他更加難是去對中國來說的話是再爆發另一場的貿易的紛爭。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上個星期五又說要撕毀貿易協議，我覺得他是說話居多，我覺得他就是說希望選民拿多些選票，我就覺得反而呢就大家不需要在這方面是太过担心啦， 系咁啊，即系情况就唔系咁悲观嘅，咁啊继续睇下，好似电视剧咁样睇下佢哋有啲咩新嘅对白、新嘅讲稿出场啦，咁样吓，咁啊密切留意住啦贸易战方面嘅情况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咁啊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先再倾过啦，好嘛 ？OK， 好，唔该晒，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热，我哋除咗食雪糕、饮冻饮降温，有研究发现食辣嘢都可以散到热，因为辛辣嘅食物能够令人血管扩张，咁样身体就可以散热啦。你又知唔知辣度系点样量度嘅呢？用嚟量度辣椒素浓度嘅指标叫做士高维尔辣度单位，简称 SHU， 系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士高维尔用自己嘅姓氏所命名。佢嘅方法就系将辣椒嘅辣椒素提炼出嚟，然后再用糖水稀释，之后俾唔同嘅人去试味。过程之中会不断加入糖水，直至试味嘅人食唔出辣度先至会停。而稀释的糖水总和就是士高维尔辣度了。例如普通的甜椒，它的士高维尔辣度大约是0至5的 SHU， 紫天椒大约是3万至5万 SHU。 其实咧，辣度嘅排行榜经常会变嘅，事关佢会不时被新嘅辣椒品种打破纪录。依现时所知，喺2017年由英国人培植嘅辣椒龙之气息，佢嘅 SHU 就高达248万，荣登榜首，成为辣椒之最。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1岁嘅女歌手 Jamina 曾经讲过，喜欢 live 嘅演出多过咧只系录音室唱歌，因为可以即席 rap 之余，仲可以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嚟紧全力会发展亚洲同埋美国嘅市场，除咗自己可以作曲、填词、编曲之外，仲可以同时 rap 英文、日文同埋韩文。佢嘅名字叫做 Jamina， Never Grow Up。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Jamina Never Grow U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翻翻嚟晨光第一线直播室，继续有朱海婷，有我彭仔 响 先。 早晨， 好啦，系时候咧同大家讲讲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如何呢？ 好啊，俾我读啊，好啦，冇读过呢天气预测， 口痕咧。 系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0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系炎热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84%， 非常流利啊！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天咧，朱海婷都有件事要同阿彭爷爷分享、哦。 系啊，要告诉彭爷爷同埋所有嘅听众们噶。嗱，就系、是、近排咧，大家都知道啦，抗疫期间咧，哇，好多嘅小厨神啊、大厨神就出现啦。咁喺屋企煮嘢食就非常之健康，亦都因为咁咧，好多人就通常就由甜品开始，咁啊食多咗甜品呢啲在所难免噶啦。 咁啊变咗唔健康噶咯。 但系冇错啦，如果过分嘅糖分高啦，今日就唔系吓吓大家，不过都留意一下就系话咧，咦，我哋会唔会有血糖高嘅情况啊？而血糖高下一部分，如果你继续维持个情况之后，最惊就演变成为呢个糖尿病啦。呢、這个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常见嘅慢性疾病之一嚟噶嘛，都大家都好担心呢个问题啊。但我哋唔好讲到糖尿咁严重先，睇下你会唔会都有呢啲嘅症状啊？就系、是、反映咗咧，你可能咧自己嘅身体入边咧血糖系过高咯。 血糖过高， 有大约十个度啦吓，经常去小便同埋口渴。 第一就是经常小便或者是口渴， 因为当你的即系身体糖分太高、血液糖分太高的时候，就尝试会用排尿啊，去到帮你排走噶嘛，系咪？咁嗱，呢个都咦，其实好容易中、啊。 但系有冇一个参考？即系究竟我一个钟每隔一个钟都要去一次为之多啊，定系点咧？ 佢冇特别参考，但你可能会觉得比平时密咗啦，或者诶饮极水都口渴啊，成日都要去小便咁样。第二咧就是、四肢痛啊，因为其实咧即系周边嘅神经变病变啦，即系都代表你会系以呢个留意，会唔会啲手手脚脚容易脚趾啊变得好麻木麻麻地啊麻 麻 嘅感觉啊， 麻痹嗰个麻， 手指会出现啲刺痛啊等等吓，因为 为如果长期咧系有呢一个血糖高嘅问题，都会有呢一种情况要留意啦。开始吓，好啦，皮肤好干啊，好痕啊。 痕添啊！ 系啊，嗱呢排可能话，哎呀，唔知系咪湿疹啫。其实真系好多嘢，我哋都发觉咧，好多人都容易中。但系当你咦，原来所有嘢都系同一时间你都有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 系 呢、這个，另外啦，经常感到疲劳。哦、其实都是一些很经常的都市病来的。 这些真的 很模糊的、啊、些界线。 是啊，我们再看多一点。这些头几样都是说都市人经常的东西的、啊。但当你加上就是说咦会不会明明没有近视加深但觉得视力模糊了、啊。 第五样是视力模糊。 是啊，因为其实呢长期血糖高都会影响眼睛的健康的嘛、嗯、是不 是这个比较是、不是那么普遍 常发现啦。如果你说看下嘢，突然之間即係模糊咗。 係，不過呢個又同我哋長期用手機又係有、可能係相關嚇。 好 多嘅成因，記憶力變差。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话系血糖高啦，可能会影响咗嗰个血管嘅健康，都会影响啊心脏啊，咁跟住肾脏等等啦。其实长期就系话会影响个脑部，呢、这个就记忆力变差吓。跟住啦，你嘅血液啊系变得系浓咗嘅，即系话诶，可能你就咁流一滴血，你会感觉好似系浓咗、黏咗嘅。 哎呀， 呢种嘅感觉， 呢样比较难去自己发现、 啊。系啊，嗱，所以又系要喺我哋每一个细节都要去留意多啲。 系 body check 嘅时候，可能先会容易啲发现、 啊。嗱，呢个另外一个就比较明显啦。人哋成日话诶糖尿病啊，你第日啦要切咗只脚咁噶嘛，以前成日咁讲。 哇，好惊啊！系啊， 就因为个伤口愈合系比较麻烦啦、 哦。 例如脚部特别容易受感染嘅，好容易。是整损或者损咗人好难好嘅，个伤口容易恶化嘅。 系 嗱，呢个就进一步比较紧张啦。 呢、這个紧张啲啊吓。 下一个咧就好得意，好极端嘅、就影响你嘅肠胃，一系你就严重便秘、又或者咧你系经常吐石。 系 嗱，呢个两个极端，因为都会影响到你身体内部嗰个功能噶嘛。 系 好啦，跟住就系话，咦会唔会容易有啲泌尿道嘅感染啦？ 哦、 即系男士、女士都好，咦，容易即系 尿道炎嗰类， 尿道炎出现多咗咯，呢个又系要留意啦。 点样？ 蛀牙、口气变差。 哦，会有蛀牙。 嗯，因为如果你嘅口水当中嘅糖分高咧、其实亦都代表你口腔入边嘅细菌系多咗。 系 呢、這个睇埋啦，最后啦，性欲降低。 哦，呢、這个都会有影响。 系啊，因为血糖嘅水平都会影响咧你个男士嘅能力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若果全国太早重启经济活动，可能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福奇透过视像从家中向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他表示，美国的疫情仲未完全受控，若果一些州份、城市和地区太早解除防疫限制，担心一些个案会演变成疫情爆发。全美累计超过135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8万人死亡。福奇相信实际死亡数字更高。他又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力强，即使感染个案下降，病毒都不会消失，很大可能疫情到秋天会反弹。他期望出现第二波感染之前，能够非常有效应对，防止演变成大爆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和妻子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入院接受治疗。佩斯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证实自己患病，他是继总理米舒斯京之后另一位克里姆林宫要员受到感染。佩斯科夫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他说上一次和普京见面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克里姆林宫说，普京的健康受到严格保障，获得最佳的医疗护理。普京一直留在莫斯科外的住所，远距离办公，透过视像举行多场会议。他当地星期二亲身和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见面。俄罗斯连续多日单日增加超过一万宗确诊病例，累计232000多人染病，大约2100人死亡。 中国派遣12名医疗专家到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将在未来两星期分享抗疫经验，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培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亚在总统府举行仪式，欢迎中国抗疫专家组。他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和湖南、甘肃等省份向军方捐赠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对来自中方的捐助非常珍视，也都深表感谢。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表示，在南部非洲国家中，中国首先向津巴布韦派遣专家组，充分体现中国政府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都是来自吉林的本土感染病例，1宗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昨日新增8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104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143点，跌2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12美元，卖出1706.2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7，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兑美元1.086，欧元兑美元0.64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封咗慢线啊，车辆系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入去荃锦交汇处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海兴路同埋丽城花园啦，去翻大涌道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因为交通意外影响，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慢线封闭。咁而家车辆咧系不能够由石围角村对出嘅象鼻山路入翻去荃锦交汇处啊，咁影响到海盛路同埋丽城花园去翻大涌道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喺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一带都系挤塞，就系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啊有交通意外，咁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都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咁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啊。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系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八点三十八分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咧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咧直播室咧就有我鹏仔程振鹏啦，亦都有朱海婷啦， 系早晨， 同埋亦都有小白响树， 早晨、 啊，准备为大家咧就系、是、睇一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先嚟咧就等我鹏仔咧就先讲下苹果日报咧。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当中咧就讲到咧有关于呢一个嘅沙中线啊红磡站嘅调查报告啊。出咗嚟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啦？呢个亦都系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嚟嘅。咁啊，内容讲到话政府咧，寻日就公布啊沙中线红磡站调查最终报告。咁啊，港铁及工程承建商礼顿啊，虽然咧就被指严重失职，政府亦都咧监管不力，但系咧就冇人需要咧落台噶。咁啊，报告直指咧工程做工差劣啊。形容工人去到管理层都是有失误的，有工人更加因为钢筋不适不合适而擅自是剪短那些钢筋的，但是礼顿或者港铁就从未纵容工人就剪筋，将责任全归咎于工人。建造业总工会会务顾问周联桥就直斥报告是屈啲工人食死猫啊，强调工人都只是听从指示。礼顿是需要负最大的监督责任。咁批评就报告未有找出真正的问题根源，日后或者会再爆短筋事件翻版，到时又是咪赖工人呢？咁讲。嗱，呢一件事咧，就喺呢个报告之下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表示咧，政府已经系采取一系列加强监管嘅措施，系加派政府工程人员驻守工地，加强审核，以及咧系运用科技加强管理，例如咧系将检测表格数码化，并且提出咧系翻炒去年施政報告的舊招，就是研究成立監督鐵路建造的全新部門。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政府將事件簡化成管理制度和科技不足，是轉移責任的。其實這件事就說，《蘋果日報》說在前年五月他們揭發這個沙中線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红磡站扩建月台的连续墙有大约是5000个螺丝帽移位，破损或内部被石屎填封等等的问题，无法就跟钢筋接驳扭紧。政府同年6月之后就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十月開始咧，就係、是、展開兩個階段嘅調查聆訊嘅。咁而啊，尋日咧就公布咧呢一個調查委員會嘅最終報告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交俾阿 Heidi 啦。 好，唔該。跟住咧，《明報》方面嘅亦都係呢一個嘅即係頭條嚟噶，就係、是、虎兒中招23日零紀錄恐斷攬嘅。本港咧放寬咗限聚措施過母親節，然而咧鬆綁不過5日啦，可能咧就再出現啊本地感染嘅新冠病毒個案，連續23日零紀錄咧，或者會斷攬。尋日傍晚咧，有消息就講到啊，荃灣梨木樹村嘅5座有6巡撫初步係確診。佢曾經咧因為發燒求診，但係近期咧就冇外遊噶，同住嘅家人尋晚咧都係送往檢疫噶。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表示啦，婦人嘅病毒咧係個量係非常之高，有傳染嘅風險，初步咧係未揾到感染嘅源頭噶，咁就係需要咧觀察啦，個案會唔會引起爆發或者持續出現咧不明來源嘅本地個案，如果情況係唔理想嘅話，或需要咧再次收緊呢個防疫嘅措施，甚至咧就係考慮係推遲復課噶。嗱，睇翻咧，我哋港府上個星期五，即係5月8日開始咧，就係將限聚嘅人數啦，食肆每台人數由4就放寬到去8人啦。健身中心、美容院、酒吧等等咧，亦都係可以重開。嗱，據了解咧，呢一宗嘅新增懷疑新增嘅初步確診個案咧，呢位女病人66歲啦，因為發燒咧，曾經去到葵涌嘅五藥如夫人普通科門診咧，就留咗深喉嘅唾液樣本，化驗之後呈陽性。咁佢喺潛伏期係冇外遊記錄噶。咁啊，衛生署琴日就覆到啦，就話如果最終確診嘅話咧，就本港咧就會係琴日晏晝截至4點連續23日嘅零本地確診感染記錄咧，就會係斷攬啦。嗱咁啊，如果咧呢一名嘅新增嘅初步確診病人啦，佢而家嘅情況就係咧，嗱首先佢就係住喺梨木樹村嘅5座啦，同丈夫、個仔同埋新抱同埋孫咧都係同住嘅。由於大廈比較舊，暫時未咧清楚佢嘅感染途徑。但係頭先講到啦，佢病人嘅呢位女士嘅病毒嘅 CT 值咧，即係個病毒嘅嗰個總值啊，係18嚇，即係話咧體內嘅病毒量係非常之高，有傳染嘅風險嘅。如果咧系仲未啊，揾到暂时未揾到呢一个即系病人嘅感染源头，但系预料咧最大可能咧就系有海外回港嘅家居检疫者检疫之后先至发病，造成呢一个嘅社区传播。但系暂时咧都未有足够嘅资料咧去评估咧引起呢个社区爆发嘅风险噶。咁啊，许树昌亦都讲到啦，未来一段时间就要观察上述嘅个案会唔会引起爆发，或者本港咧会唔会持续出现咧系本地不明来源嘅个案。如果以上嘅情况出现嘅话，或者真系要再次收紧一系列嘅防疫措施，例如就系再次关闭一啲高危场所，甚至乎就系要考虑咧呢个系推迟复课噶。呢个系明报方面嘅头版嘅报道啊。 嗯，唔该晒 Heidi， 跟住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公布810亿元啊保就业计划嘅优化措施，咁啊将会连续受雇嘅一啲嘅建造业同埋饮食业嘅雇员，以及咧就65岁或者以上仍然有强积金户口嘅雇员纳入计划之内噶，咁啊额外令到7.2万人咧系受惠噶。特区政府并且就将啊雇主自选计划工资补贴嘅指定月份，由原本今年首3个月其中一个月，改为将系去年12月亦都纳入自选范围之内。咁啊，等雇主咧就有更加大嘅弹性。咁啊，将自雇人士嘅申请资格放宽至到只系需要喺今年嘅3月30日或者之前已经开立咗强积金户口而仍未取消就可以啦。21.5万名嘅自雇人士咧亦都系受惠噶。咁啊，计划将会在今个月的25日至到咧就系下个月的14日咧就接受申请。第一期申请涵盖今年6月至到8月的工资补贴，最快咧就系喺申请之后3至4个星期咧，咁啊就可以收到钱噶啦吓。林郑月娥指出啊，保就业计划申请程序十分简单，咁啊雇主包括自雇人士啦，只系需要喺网上填表申请。並且申請時間咧，授權俾政府做一個委任嘅代理人，直接向強積金嘅受託人咧索取相關強積金嘅供款資料就可以噶啦。佢重申啊，保就業計劃嘅目的咧係工資補貼以及咧就保留僱員嘅就業，因此啊，僱主申領補貼嘅時間必須承諾喺接受工資補貼期間不裁員，以及啊將要咧就係補貼金全數啦用於咧就係僱員嘅工資上邊，否則咧就會被收到啊 否则就会被收回部分的补贴金额了，甚至有机会要缴交这个罚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昨日傍晚的记者会也都讲到了，表示若果申领计划的雇主并没有遵守不裁员的承诺的话，罚则会视乎其违规程度以及他们企业规模而定的。虽然100人炒20个人和5个人炒1个人都是 20%， 但是前者足足涉及20人，他这么讲的。他表示下个星期一就会开记者招待会交代罚则的计算方法和申请的程序。以上来自文汇报的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啊！正话提到林郑月娥女士啊，我哋特首，真系今日系生日 哦， 5月13号 ，Happy Birthday！ 系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即系喺check 呢一个嘅日子嘅同时，我发现咗另一个嘅哇大件事啫， 做咩做咩？ 原来我同邓炳强系同一日， 系咩？ 佢都系7月4号，原来。哎呀，咁噶、啊！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我哋到时都会祝你生日快乐， 到时一齐 Happy Birthday 啦 吓！哎呀，呢件事真系令我好震惊啊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睇呢个《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内页要闻有一段嘅独家消息啊，就话咧，全港学校喺本月27号开始咧就系逐步复课啦。教育局最快今日咧就公布咧系复课指引，同时容许咧就中学按校本情况咧就延后放暑假或者系安排补课嘅。咁啊，《星岛日报》发现啦，有多所嘅中学咧已经系率先表明啊，延迟去到咧7月底，甚至乎咧8月初先至系会放暑假嘅。咁而7月下旬咧安排学生持续补课。咁啊，追赶翻嗰个课程进度，有学校更加预告啊，中四同埋中五嘅学生咧喺8月咧仍然系要补课嘅，但系时间咧会较平日为短啦，以免咧影响师生嘅作息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讲到小四至到小六啦，就将会喺下个月8号咧就复课啦。咁而跨境学生嘅问题仍然系悬而未决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寻日就同小学校长代表会面，咁啊表明咧要平衡啊本地学童需要，就不会因应跨境学生无法复课而取消咧小五程分试嘅，但系会让有需要嘅学校咧系延迟举行考试同程分，因应全港幼稚园、幼儿班以及系低班，即系 K1 至 K2 啦，就唔会复课啦。咁当局咧，寻日就向幼稚园方面咧，系提供支援幼童在家学习策略。咁啊，要求咧以儿童为本嘅理念设计学习活动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独家消息嚟噶。 好啦，咁啊，继续都系关注咧，就系啲跨境学童复课嘅情况啦。咁就有《经济日报》方面嘅政情噶。咁就讲到啦。跨境生复课，而专车点对点接载噶。全港嘅中小学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7号咧，就系喺分阶段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琴日就同新界多区嘅校长咧，系代表会面噶，商讨咧跨境学童复课嘅安排。据悉啦，教育局建议咧安排专车点对点接载跨境学生噶，就唔需要咧用铁路上课。初步考虑咧就喺深圳湾嘅口岸以外啊，加开落马洲口岸嘅接载跨境学童，并且建议咧安排跨境生咧定期就系要进行咧呢个核酸测试，取得健康证明，以减低咧两地社区嘅传播风险嘅。嗱，局方就喺会上面讲到啦，系希望咧喺关顾安全嘅问题之下咧嘅情况之下咧就。等到跨境生跟随本地生系全面复课，提出复课之后咧，就系以系专车点对点去接送跨境生啦，避免就喺铁路上面嘅交叉感染嘅风险噶。但系认为咧喺交通安排同埋安排专车上面咧都存在困难，并建议咧安排啊跨境生定期就系进行呢一个嘅测试。有校长就提示啦，不如咧好似啊考虑中港司机呢个一周一检嘅形式啦。咁但系咧，与会嘅校长之一咧，亦都有啲嘅提出嘅讲法，就系话要跨境学童顺利上学啦，最理想嘅就梗系全面通关啦。但系受到疫情嘅限制，如果系以咧专车接载嘅话，有别于以往嘅跨境生自行系使用呢个嘅铁路往返两地啊。估计啦，即使系开放两个嘅口岸咧，亦都只系能应付到啊。5月27号咧，首阶段咧系高中复课大约2500名嘅跨境生嘅啫。 但是如果要应付到27000名的跨境生全面复课就是会有困难的。可能最终真的要花平时的三四倍的时间，学生上学迟到，放学又会是延迟了。至于睇返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天在他的面书上面发表贴文就讲到了，跨境学童复课仍然需要解决不少的问题，包括是通关口岸的数目、跨境交通和防疫的措施，以至是学校的教学和其他好像是刚才彭仔讲到了小五情分试等等的安排，在防疫的大前提之下亦都是不易解决的，但是局方会尽量克服困难，同时就会作出两手的准备，总之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希望让同学得到支援，但是亦都是希望将个影响减到最低的，这个是经济部方面的要问。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那么讲到关于就是国歌法的问题啦。那么内文亦都提到政府计划在今个月的27号立法会大会上面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即是我们简称的国歌法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昨日就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法，向立法会秘书处作出预告的，并且期望立法会尽快通过该法案。政务司司长张建中亦都去信内委会，咁啊内会嘅主席啊，咁啊希望咧就将十项法案咧喺该日大会上面恢复二读嘅辩论，咁啊其中国歌法咧就列于咧就系首项噶，将会咧就系优先处理。咁啊有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认为啊，若果本港未能够及早通过国歌法，中央政府或者咧就会根据基本法第18条直接颁布喺香港实施噶。咁啊，曾国卫寻日咧就透过发言人强调，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喺2017年已经通过将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咁啊，故此啊，港府咧就有宪制责任进行本地立法噶。亦都重申啊，国歌咧就系国家嘅象征同埋标志，而国歌法立法原则清晰，主要精神在于尊重。只要市民不是以公开、故意、意图侮辱国歌嘅方式表达意，并不会是负上刑责的。咁啊，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议员梁美芬就认为啊，国歌法透过本地立法实行，会更加适合香港的政治以及就法律文化。亦都指啊，若果立法会未能够赶及在7月会期结束之前完成本地立法，中央或者会根据基本法第18条直接颁布去香港实施。咁至于民主派的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批评啊，国歌法立法工作没有迫切性，若果直接颁布在香港实施，港府要三思而后行。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叶家信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小部分的病人会有一些严重的肺炎的情况产生。咁呢啲病人咧，佢哋嘅 X 光兩邊嘅肺咧花曬，咁咧甚至乎咧佢哋會去到一個呼吸衰竭嘅情況。咁呢啲病人咧需要高純度嘅氧氣啦，甚至乎咧去到深切治療啊、呼吸機去輔助去透氣。咁呢種病人咧，其實係你已經發展到咧一個急性呼吸困阻綜合症咁嘅情況，死亡率咧都非常之高。但係如果佢哋經過一輪嘅治療好翻之後咧 ，X 光咧睇到發炎嘅地方咧，花咗嘅地方慢慢淡化，但係後遺嘅症狀咧就係話個 X 光咧見到一條條嗰啲痕，一條條啲痕，嗰啲就係屬於啲纖維化、啲疤痕咁嘅情況。好翻之後咧，佢日常生活咧可能都唔係好夠氣咁樣。咁呢啲就有纖維化，因人而異啦。睇下病者嘅歲數啦，其實假使佢冇其他長期病患啊、心臟啊或者係糖尿長期病患者咧，佢哋應該都可以適當地做翻一啲心肺嘅運動嘅。去疤就冇咩特別嘅治療，所以咧我哋都好著重咧早確診、早治療。咁我哋知道咧，最近香港嘅醫療團隊咧有一個研究就係話，輕微同埋中等程度嘅冠狀病毒嘅病者咧，用一啲雞尾酒療法可以有幫助咧減低個病毒嘅量咧，同埋早啲可以出院。我相信我期待咧，日後佢哋有一啲研究報告講翻一啲嚴重嘅個案嘅成效，希望可以有一啲令人鼓舞嘅消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每年5月15日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对长者关顾的心是不是足够呢？我们有没有挂住自己享乐而疏忽了陪伴他们呢？ 提提你，5月15日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系，咁唔单止呢一日啊，平时都要同公公婆婆倾下偈，锡佢哋多啲。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 ，Good morning 啊 ，Heidi！ 哇哇，妹姐 ，Good morning！Long time no see， 啊，风采依然啊，你 ，You too，Thank you 啊，系啊，小白早晨， 早晨啊，哇，你两个重聚我都唔敢出声住啊， 真系好开心啊，好耐冇见，恍如隔世啊，真系啊 ，Miss you so much，Oh，me too， 好啦，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嗱，今朝咧我话。梅咧就有一个咧喺医学上边嘅发现咧，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你知道我咧就比较咧好学啦，所以有好多咧一啲医学嘅期刊咧，你真系估我唔到我有睇。 哇，你可能睇得多过李医生啊，会唔会啊？ 咁又未至于拍得住咁啦。 哇，都好犀利。 嗱，咁咧原来有一个咧欧洲心脏期刊啊，咁佢最近咧刊登咗咧有一个研究咧。发现咧就呢样嘢咧，可能都同咧我哋啊呢个嘅新冠肺炎咧有啲关系啊，因为咧佢当中发现咧就话咧啊男性嘅血液入面啦有一种啦系酵素。嗰種酵素嘅數量咧，係比女性多嘅。咁知道又點啊？咁就懷疑啦，因為呢，男性咧呢一種嘅酵素呢係比較多嘅時候呢，就令到呢男性係更加容易呢係感染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咁樣。 哎呀， 係啊，咁所以呢都有一啲咁樣嘅研究啦。當然啦，係需要呢再進一步呢係再仔細去研究去核实啦，去引证啦。但系初步嚟睇咧，即系喺呢一个嘅过去啊，而家为止咧，全球咧都有超过成400多万人咧系确诊感染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个案啦。咁其中咧都累积咧死咗成28万人有多啊。咁入面呢嗰啲数据分析呢就男性呢係比女性呢更加容易係感染呢一种嘅病嘅。咁所以呢亦都呢喺呢一个过程入面呢又有呢一个嘅期刊发现呢啊原来有一个酵素呢都好影响喎。所以大家呢即係有赖医护呢係再作进一步嘅研究呢。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男人某种酵素， 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啦，近日丽城花园同埋海兴路啦，去大涌道回旋处挤塞噶，咁意外就清理好啦，咁都要一段时间咧，周围嘅车龙先消散噶。咁另外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一段来回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去到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东港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是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龍頭一段繁忙啦，咁車龍就喺大欖上斜。荃錦公路去荃錦交匯處擠塞，龍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同奖 Coldplay。 银奖 Maroon 5， 金奖 BTS，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睇返外围市况呢就麻麻地呀，咁道指要跌啦，跌400几点啦，今日呢港股会唔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呢？ 是呀，咁睇返外围呢，琴晚就都有比较大的跌幅啦，咁主要都大家担心呢个疫情会出现第二波爆发啦，因为都好多西方国家啦几急于去重启经济。咁其次就即係睇到中美贸易关系呢似乎都仲係有一啲紧张啦，大家都忧虑喺美国总统大选前呢呢方面都会继续升级啦，令到就市场起返受到影响㗎。咁睇返就港股嘅預託證券啦，普遍都跟隨外圍有一啲下跌啦，咁所以今日應該都會跟返有一啲低開嘅情況。咁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呢都累積升咗唔少，個別啲藍籌其實都升返到去即係疫情之前呢啲高位添㗎，咁所以即係短期有一啲整固亦都唔係太意外。咁暫時睇個指數就都喺23800都會有一啲支持位啦，咁上面就即係睇返24800都係啲阻力位啦，估計就會係一個反覆整固嘅格局先啦。 咁今日呢市場睇住兩大焦點啦，第一個就係騰訊放榜啦，第二個就係利豐私有化嗰件事。咁碰巧今日聽眾都想問下郭生啦，494利豐，咁佢四個幾又有，三個幾又有，咁依家私有化啦，究竟件事最新情況係發展成點呢？交俾郭生幫我哋分析下啦。 係呀，咁睇返利豐啦，當然即係睇到個股價表現一段長時間都唔係太理想啦，咁啊，最終大股東選擇咗私有化，琴日亦都舉行咗股東會啦。咁啊，即係最終股東會都通過咗呢次嘅私有化嘅即係建議嘅。咁啊，所以就落嚟就唔係太多變數啦。咁我諗即係小股東咧都無奈都係需要接受啦。咁當然啦，同佢買入價咧可能都有比較大差距，因為今次私有化作價1.5倍。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而家仲揸住嘅話，我諗就唯有套返現啦，即係之後再尋找一啲新嘅投資機會啦。咁因為現時就已經去到即係後期階段啦，咁小股東可以做嘅嘢就唔係太多。我諗即係下次可能當買有啲股份時間呢都要一不斷咁樣去睇住佢嘅業務變化同埋股價表現啦。咁其實就利豐個股價同埋盈利嘅下滑呢都唔係一朝一夕嘅，就即係有時就唔可以無了期咁等，我諗 即系下一次再即系投资其他股票嘅时间咧，要谨记一点啊。 嗯，咁啊，真系上咗宝贵一课啦，应该帮一啲小股民啦吓，咁啊，即系好似郭生话斋啦，咁唯有可能揾其他更加优质嘅股份咧，换一换码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好，唔该晒咧，阿财子 O 啊，同我哋咧揾啲财金达人分析咗啲股票行情啊。但与此同时，我哋要呼吁一下咧。我哋嘅听众 Emily 啊、，Emily 咧就预约咗今日咧做晨光 Morning Call 嘅，但系咧阿小白想联络你咧，就你冇听电话、啊，咁、究竟你系想放我哋飞机啊，定系点样咧？如果系咧，我哋系唔会俾你得逞嘅、 啊， 因为咧我哋系会联络唔到你之后咧，我哋会将呢一个机会咧就开放俾其他听众嘅。不过咁，我哋俾多一次机会你，系、啦，咁啊仲有两分钟咧。就答三个字噶啦，即系九点三。咁九点三咧，都收唔，你都唔收我哋嘅电话咧，即系唔听我哋嘅电话，或者系冇反应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开放呢个热线咧，就系、俾听众去争夺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机会。 争夺啊， 冇错，系争夺嘅吓，唔系真系冇人要噶吓。咁啊，几时开始打电话嚟咧？等我哋嘅呼吁啦，而家都未到咁。咁、我哋有冇啲咩嘅时间可以俾两分钟之后仲可以开翻麦咧？阿 O， 哦，两分钟之后开翻。 如果我要两分钟之后开翻麦， 简单 啦， 得，我哋可以有个龙款榜嘅精选，你 咁正啊， 系咪 啊？都好啊，嗱，咁啊，精选过后我就会宣布究竟系需要打电话嚟定唔需要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再沉溺做悲情王啦，等佢拉翻你上嚟啊！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任泪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质。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源自填词人张楚乔的一首旧作《说散就散》的，因为这首歌的留言区里面有很多人都沉溺于悲观的气氛，所以阿 Ken 就希望做这首歌去带来鼓励。 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有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因为 Emily 争夺开始， 系啊，佢系放弃咗呢一个权利啦，由佢啦，咁我哋就开放热线1872388，就晨光 Morning Call 俾啊各位听众朋友，就除咗今日呢一个5月13号，睇下你咧系有冇特别嘅需要咧做点唱之余咧，如果唔系今日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咧预约咧系今天打后嘅日子都可以。 礼拜五都有一个咧良辰吉日，俾大家咧可以啊点一个靓唱嘅。咁头先听到咧，好似五月中间咧就系呢个国际家庭日啊嘛。 5月15号就系国际家庭日，大家可以咧借呢个机会做个点唱也好。咁啊，大 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小白咧就准备紧听你嘅电话噶啦。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阿 Jordan 同埋阿 O， 咁我哋要咧跟阿 Barbie。上堂啊，因为佢呢一个 Miss Lam Lam 咧，准备咧同我哋咧就要分享一下咧，系国际间嘅一啲嘅事情，究竟系啲乜嘢大事咧，定系还是一啲我哋漏咗忽略咗嘅事咧？咁啊呢个时候可以听一下啦。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同样咧都系有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不过咧今次就有新人士，唔知道会唔会有新作风啦吓。今朝早咧就请嚟国家地理杂志香港区总监 Ivan， 早晨 Ivan。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各位听众。 Ivan， 我知道你咧而家咧就身处远方，你而家喺边度啊？ 我而家台北啊，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咧，你知啦，如果翻香港咧会隔离14日噶嘛。咁我自己本身咧个工作关系咧有两边走嘅，所以咧如果我翻香港隔离14日咧之后咧，我要再翻台北做嘢嘅时候咧，我翻台北又要隔离14日噶啦。咁你谂下，我就有28日唔见咗噶啦。 你有冇问过公司如果咁嘅情况出唔出粮啊？ 都系会出粮嘅，因为而家咧我哋其实都系home office 嘅。即係大部分時間 home office 嘅，咁但係有時開會啊咩有必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翻公司。咁我好似我而家咁咧，我對住出邊咧見到成個 office 咧係空溜溜嘅，得幾隻人喺度嘅啫。 喂，咁證明你係一個好盡責嘅員工啊！咁希望你陣間都可以咧，就住你呢個咁重要嘅職責咧，就同我哋晨光嘅聽眾咧講下今期國家地理雜誌嘅一啲精彩嘅內容啦。咁我見到你哋今次嘅封面咧有昆蟲喺度，唔通係今次講昆蟲嘅？ 你見到個昆蟲咧咁多即係斑斓嘅色彩咧，其實好靚。咁但係咧，好不幸地咧，就要同大家講呢個消息、就係咧，其實呢世界上咁多嘅昆蟲咧，其實喺科學家嘅研究嘅結果裏面咧，佢話俾大家知咧，佢係快速地咧大量咁樣消失緊嘅。咁好似我仔咁咧，佢次次去親户外咧，佢都中意即係揾昆蟲嘅。咁呢個消息對佢嚟講咧，應該係一個非常之壞嘅消息嘅。 哎呀，係啊，小朋友係比較對於啲身邊嘅小生物咧都會敏感啲啊。咁但係有冇話點解突然之間咧會有昆蟲消失咗咧？ 嗱，咁其實咧就唔係突然嘅，咁即係好似。好似我仔咁样，我哋成日去行山嘅，咁我哋喺个郊外度咧，有时咧都见到好多即系可能一嚟就几廿只蝴蝶啊，或者系几十只飞蛾啊咁样，即系主观感受咧，其实好似好多昆虫咁啊，所以同一般人讲话昆虫大量消失啦，咁其实人嗰个常识嘅直觉咧，其实感即系主观感受咧，同科学界嗰、那个发现咧，有时未必一定系相符嘅。咁或者我都喺度提供一下一啲嘅数字咧，俾大家睇下，即系点解科学界话其实而家个昆虫系面临咁好大嘅一个危机咧。其实如果我哋从呢个数字上嚟讲咧，我哋其实地球上咁多物种咧，其实咧我哋虽然人类主宰紧呢个世界，咁但系其实从物种个比例上面嚟讲咧，其实有80%咧系属于昆虫嚟嘅。咁我哋人类其实系占好少嘅部分嚟嘅啫。咁你估下咧，我哋呢个昆虫咧，即系已经知道啦，发现咗咧嘅昆虫咧有几多种咧？ 哇！我真系唔知道，女士们咧好多咧，其实都惊昆虫噶 ，Ivan 系嘛？ 冇乜特别去研究佢。 其实咧，我哋已经发现咗嘅昆虫咧，有晒名，俾晒名佢嘅话咧，即系有晒学名又成嘅咧，其实依家系有100万种嘅。 哇！有咁多噶？ 系啊，咁但系科学界估计啦，佢话即系因为我哋。人類可以接觸到嘅、揾到嘅，咁亦都經過鑑定等等嘅程序之後咧，就得100万种啦。咁其實就佢哋估計咧，其實應該有400万至500万种嘅。 哇！真係原來唔覺常在你左右都有唔同品種啊！ 係常在你左右嘅，真係。咁常在你左右咧，嗱，如果佢哋嘅一啲嘅科學嘅推算咧，其實我哋不分日夜咧，任何時間咧，其實喺呢個地球上面咧喺度喐動緊噶啦，即係唔理佢爬緊又好，飛緊又好。喺個挖緊窿又好，游緊水又好啦，大概咧，你任何一個時間咧，其實都有1000万兆隻昆蟲咧喐動緊嘅。咁所以你話個昆蟲量有幾大咧？咁所以對比起話你喺個山上面見到幾廿隻、100隻咧，其實嗰個量咧，你係感受唔到佢個消失嘅。咁佢個消失嘅量咧，我哋知道咗個絕對數字之後咧，我哋睇睇。嗰、那個科學界裏面，佢到底有幾多係唔見咗？ 好啊， 係一個 德國的團隊呢，他們在六十幾個叫做生態保護區呢做了持續十幾二十年的一個研究呢，是在我們雜誌上就有一個很具體形象上面的一個顯示的，他們用兩個透明的量杯，即是裡面有黑度有500ml、1000ml、1800ml、他們收集了很多的，以這個比例上面去顯示的話呢，其實你可以左右葉對比的話呢，在1994年的時候呢，那個量杯呢他們收集到那些昆蟲呢是超過1800ml，在個形象上面的顯示。另外一個呢即是跟他對比 的一個量杯呢，就是在2016年的，是連500ml 都不夠，是大概即是見到他大概得回250至300ml 左右。所以用個比例上面去講的話呢，其實在1994年至到2016年之間呢，其實是下降了 76% 的。咁你用翻下降咗76%，你頭先都聽我講咗啦。如果物種嚟講咧，其實佢哋估計咧係有400,000至500,000種昆蟲。咁如果係跌咗76%嘅話咧，你就知道係少咗幾多啦。 係嗱，雖然話有分益蟲同害蟲，亦唔知道佢跌咗嘅係邊一啲佔多啦，但係咧，其實而家個數字咧咁大幅咁下降咧，一定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嘅咧嚇？ 原因呢其實都可以話大家都仲喺度研究緊嘅，不過呢就當然啦，你有一啲嘅合理嘅推斷啦，咁其中就係話即係當然我哋人類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呢，其實物種之間呢係有一種互相競爭嘅排斥嘅作用啦。咁我哋人類為咗喺度生存嘅話，其實我想言之我哋嘅衣食住行各種嘅嘢呢，其實對於其他嘅生物呢都係可以話呢係造成一啲嘅威脅啦。咁好簡單，就係我哋需要住喺度嘅時候，我哋會即係要開發啦，所以有即係城市嘅產生咯，所以可能我哋亦都會開墾咗好多嘅草原啊，或者好多嘅森林啊，因為我哋生存咧而唔見咗啦。咁我哋自己需要即係飲食啦，係咪先？我哋需要食物啦，可能喺種植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可能對某一啲即係嘅食物嘅依賴，咁所以係要將某啲農業係大量地即係複製啦，令到佢個規模變大啦。咁但係對於其他嘅生物嚟講，佢未必需要咁多呢一啲嘅農作物噶嘛。咁另外就係我哋可能工業上面嘅需要、經濟上面嘅需要，可能有好多嘅工業嘅污染，或者係汽車啊，即係交通上面啊，造成咗好多嘅污染。所以空氣污染有好多啦。咁所以對咗對於嘅各種生物嚟講，造成咗好多嘅威脅啦。咁呢啲對於佢嚟講都係即係某程度上一種壓力嚟嘅，對於昆蟲，對於其他嘅生物。咁種種呢啲人類嘅行為咧，就對於呢啲其他嘅生物嚟講咧，造成咗好多嘅威脅啊。所以亦都最近咧有啲新聞咧，你見到咧就話我哋呢個疫情嘅關係啦，即係成個地球咧，即係各個地區城市國家，其實係處於突然間一個 停工啊、停止運作， 有一種即係半封閉或者封閉嘅狀態之下。咁其實好多嘅環境咧，係見到佢係恢復咗嘅，即係你話譬如臭氧層啊，突然間好似個修復係快咗好多啊，空氣污染啊，突然間好似乾淨咗好多啊，有多過去嘅海水湖水突然間清澈咗好多啊，其實都係呢啲係即係人類嘅一啲嘅活動停止之後咧，係見到明顯嘅啲嘅變化。咁所以我哋喺呢篇嘅封面故事裏面咧，其實都有引用咗一個國際上面非常有名嘅一個生物學家啦。咁佢係以研究生物多樣性著名嘅呢個生物學家咧，叫做愛德華威爾森啦。咁佢有裏面咧引用咗佢好大嘅，即係好有名嘅名言啦。大家聽咗之後，可能都有啲即係作為人類啊，我哋作為人類咧都要好好地反思下嘅。咁佢嗰句説話係講咩咧？就係話，假如人類咧突然消失，因為地球咧將會重新恢復到10,000年前富裕的平衡狀態嘅。咁但係咧，假如咧呢個昆蟲消失嘅話咧，呢、這個環境咧就會崩潰啊，甚至乎咧成個地球咧會陷入混亂嘅。 成日听人哋讲话咧，即系生物与生物之间咧都系环环相扣，咁所以如果真系少咗昆虫呢一栏咧，可能到佢之后食物链嘅狩猎者嚟讲咧，一路条食物链就断咗啦。咁但系反而人类嘅活动咧，原来对我哋嘅地球咧构成咁多嘅破坏咧，如果我哋唔见咗咧，就可能可以保护到个地球。 係啊，所以即係你話點解即係我哋唔係單純係純粹話因為昆蟲有好多啊，所以我哋要保護佢，有關注佢嗰個消失嘅問題。因為昆蟲佢好多嘅關係咧，佢亦都分布咗喺世界各種地方，譬如高山啊、深海啊、平地啊，各種惡劣嘅環境之下咧，其實佢都有啲昆蟲嘅存在。所以咧，其實昆蟲嘅存在咧，佢對於成個生態鏈嚟講咧，佢係有好幾種唔同嘅功能嘅。譬如佢係作為一個食物嘅供應者咧，可能即係魚類啊，或者鳥類咧，其實係會食昆蟲嘅。如果冇昆蟲嘅話咧，佢哋咧就好慘噶啦，就冇食物噶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昆蟲咧好多時咧係作為呢個環境裏面嘅一啲嘅分解者啦，譬如一啲動物嘅糞便啊，或者一啲嘅動物嘅屍體啊，其實都係靠住啲昆蟲咧去分解佢嘅。咁令到呢個生物鏈裏面咧，即係一啲嘅養分咧可以循環喺呢個系統裏面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我哋雖然咧用緊好多嘅即係農藥啦，去控制我哋嘅農作物啦，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小學生都知道啦，好多時係昆蟲咧有分益蟲同害蟲啊，其實有好多害蟲咧係靠昆蟲本身咧係幫我哋咧去防治。咁我哋人類干預之前咧，其實係佢哋本來咧就有一個叫做平衡嘅狀態喺度。咁當然啦，我哋好多嘅一啲嘅農作物啦，即係一啲嘅生物啦，譬如一啲花啊，一啲開花類嘅植物咧，其實有90%咧，其實係靠緊昆蟲咧係幫我哋做一個授粉嘅動作嘅。你如果冇咗呢昆蟲嘅時候咧，其實是對嗰個整個生態的影響咧，係個干預非常之嚴重。咁當然啦，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即係嗰個土壤上面咧，其實好多嘅養分咧，其實咧係靠昆蟲咧去處理。咁所以另外一個昆蟲嘅角色咧，佢係喺土壤上面咧，佢係一個工程師嚟嘅，佢幫我哋咧去即係幫一啲嘅泥土咧去做一啲嘅改善嘅工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咁大量地消失呢啲昆蟲嘅話咧，对于地球的土壤也好，对于整个生态系列来讲，那个影响是很重大 的。所以呢，即不要看小那些微小的昆虫啊，原来它对我们呢的生态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懂得去保护个环境啦。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呢，希望可以取一个平衡，那么我们才可以持久长远地发展啦。今早再一次麻烦来自国家地理杂志的 Ivan， 我们下次再谈过啦。 我是 Bobby，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lam.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电话旁边有罗启新响树啦 ，Cut 晨。 喂，早晨，早晨。 早晨 ，Cut 晨。 今日咧就 有朱海喺度添啊。 系啊。 喂，可唔可以请停个 咩啊？整停咗乜嘢啊？你想 我叫个吸尘机啊？ 哦，诶，唔紧要啦，好 live 噶嘛，我呢边都会有转场啊， 系嘛？我想话咧， 转下个门嚟睇下，你有吸尘，我有转场 啊。系啊，今晚啊，警讯啊，系会讲纵火啊， 纵火。 是啊，你不要以为呢要就走去呢很大火才叫纵火、啊 嗯。 原来呢根据呢它的定义呢，即是你呢去摧毁人家的东西啊，或者破坏人家的物件呢、嗯、而是用了火呢就是纵火啊。今晚的案件重演里面呢，阿坚哥呢他呢就在后楼梯那里种了一棵树。 哦、 那惹到呢很多蚊呢街坊呢就投诉啦。啊，他不理人、啊、结果他老婆呢嬲嬲地一把火烧了棵树呢，啊，这样都纵火啊。 哦、因为你有机会威胁到周边嘅人嘅性命 噶嘛，呢个好明显系纵火啦。 另外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买宠物啦，有啲网上边嘅店咧就话啊可以免费领养啲宠物，点、 哦、 知嗰啲人咧表示有意领养嘅时候咧，个店家就话嗯不过咧咁宠物就免费，不如要收翻啲杂费，系、 哦、 包括咧美容啦、护理啦同埋捐款等等啊。 咁即系变相其实系卖。嗯 系啊、嗯，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系呢、這个警讯会讲到。 系啦。咁而今晚呢就係、是、9:30嘅三水看世界呢，大家睇完呢唔知係开心咗定担心咗啦。 点样 叫做你的家干净吗？ 係啦。 就有两个呢就係、是、喺英国嘅、 嗯、 啊叫分子病毒学家、 哦、 就去到啲屋企嗰度呢就验证下佢哋嘅家居清洁習慣得唔得，打扫方法有冇错。 係咁可以比对一下自己呢、那个家居清洁嘅方法啦。咁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多谢晒刘启新。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昨日公布沙中线红磡站工程独立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最终报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感到失望和难过，期望大家集中做好工作，提升港铁名声。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质量控制。陈凡话，报告反映有同事未能够预示问题，亦都未能坚决督促跟进，确保港铁依照系统做事。他会在内部同同事检讨。被问到路政署对事件负有责任，将如何跟进，陈凡表示已有一系列跟进工作，包括实地监察、突击检查、加强同港铁的沟通渠道，提升协作文化，同时因应报告设立独立审计小组跟进，稍后会向特首提交中期报告。至于会否向港铁追讨，陈凡表示港铁已预留20亿元作拨备，政府不用付出分毫。又指由于整个项目仍未完成，港铁如有任何失误为政府带来损失，可以按委托协议追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若果全国太早重启经济活动，可能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福奇透过视像从家中向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他表示美国疫情仲未完全受控，若果一些州份、城市和地区太早解除防疫限制，担心一些个案会演变成疫情爆发。全美累计超过135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8万人死亡。福奇相信实际死亡数字更高。他又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力强，即使是感染个案下降，病毒都不会消失，很大可能疫情到秋天会反弹。他期望出现第二波感染之前能够非常有效应对，防止演变成大爆发。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指世卫因政治因素排除台湾，将会损害全球卫生。报告指出，当新型冠状病毒年初席卷全球之际，北京透过施压和利用在世卫的影响力，将台湾排除在世卫之外，亦都无视台湾对疫情资讯交流和分享防疫经验。报告表示，北京透过军事演练加大对台湾的阻吓，包括年初派遣军机三次飞越台湾海峡。报告指出，世卫在疫情期间排除台湾，对国际社会和台湾2300万人民都带来后果。至今疫情蔓延全球185个国家，确诊总数超过400万宗，并且造成近29万人死亡，就是中国对世卫影响力为国际社会疫情应对所带来的致命后果。报告认为，世卫因为政治排除拥有世界数一数二医疗保健、疾病防治体系的台湾，是如何损害全球卫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都是来自吉林的本土感染病例，当地亦有一宗本土疑似病例，全部同早前在舒兰市确诊的患者有关。舒兰市的疫情的传播链至今22人确诊，21人在吉林，1人在辽宁沈阳。舒兰市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全市展开排查，疑似患者、接触者和境外返回人士都要接受病情检测。吉林火车站今日早上6点起暂停列车服务，已经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在网站或者售票室办理退票。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104宗，寻日新增8名无症状感染者。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6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2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利丰1.24升3仙，腾讯控股429.6跌1.2。美团点评114.5升2.5，阿里巴巴195.1跌4.6，中芯国际16.92跌2.4，中国平安78.05跌6.5，友邦保险68.8跌7.5，李宁25.65。系啱啱跌出咗十大嘅。美元第一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7，人民币7.091，英镑兑美元1.227，欧元兑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161点，跌205点。港金现价报157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94美元，卖出170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车多。就系咁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车多。咁较早前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回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海盛路近住有线电视大厦一段挤塞，影响到海兴路右转入翻去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挤塞啊。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咯，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噶。咁最后提大家，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翻 少数族裔 Namaste， 快冧啦， 得得，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翻。 Facebook 专业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问一下小白先啊， 系点啊？ 结果系咪已经今日个晨光 morning call 有听众噶啦？ 冇错啊，约咗啦，已经稍后咧就会播佢出街噶啦。 好啊，咁啊，其他听众朋友咧，暂时可以唔使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预约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住下，因为咧我哋以下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交俾朱海婷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咩享乐事情啊。 系啊，几位拍档好开心咧，我哋即系。当面咁样可以倾呢个享乐时代，因为咧有阵时隔住个电话，当然大家都好开心咧倾得，但系见到你嘅真人咧，觉得咦，可能你哋 因为有反应啊嘛， 有表情啊， 系啊，我哋反应弹准备出动啊， 去边度啊？ 嗱，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咧就话，我有一日咧就喺呢一个嘅五一嗰个长假期就去咗西贡一转啦，就出咗海啦，行咗啲 去啲无人岛嘛， 无人岛啦，但其实仲有下半集嘅，因为咧我食完海鲜去咗呢个无人岛之后咧，之后系再咧个快艇车咗我哋去另外一个咧比较大路啲嘅湾啊，就系呢个嘅海峡湾。咁、 哦、 都令到我有几大嘅感觉，因为咧嗱，你讲翻以前香港人好幸福啦，咁你放假就周围飞去玩啦，系咪？咁、你可以去呢度浮潜，去嗰度就阳光海滩。但系当呢一刻我哋大家都要喺留翻香港，我哋继续咧就要发掘一啲好玩嘅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好睇小我哋香港啲海域噶、都有好多好靓嘅滩，大家真系可以咧、做翻啊浮潜啊，出海。看到一些海洋的生物， 海下那裡也挺多珊瑚看得到，單單浮潛你就可以潛到下去。 但是那種是不是要背著氧氣筒的？ 不用 帶著個面罩，然後有條管這樣堆出來， 這些叫 snorkeling， 是的，浮潛， 跟著你撥一下真的會有些珊瑚在動一下，你以為那裡是東南亞，但其實那裡是香港。 是的，因為其實如果你計香港在西貢的水域，我說是給一些，如果你去到真的背著潛水的，其實西貢都是一個很適合的地方，這個太 advanced 了。我們這一刻講一家大小做到的呢、其實海峽灣就是一個在西貢來講一個很適合一家大小而去探索海洋的一個地方咯。我上次去就是用個快艇，就在他們那裡有個小型的碼頭啦、但是那裡就應該沒有一個大的公眾碼頭是停在那個公園附近的，因為如果是的你都不可以落水那 麼近、或者那麼、沒受污染啦。通常如果你可以考慮去的，你搭一些的公共的小巴，跟着就行入那個灘那裡。咁、那個感覺就係、咧，其實我哋一落船咧，已經見到側邊咧喺一啲有石嘅地方當中咧，真係好多人咧係做緊浮潛。有啲好似頭先 O 講，帶埋個浮潛嘅 snorkel 有支管嘅啦去睇啦。有啲就咁，其實咧喺個灘邊咧，你已經係可以係揾到好多嘢、例如會睇到有海星啦，亦都有 jellyfish 啦，即係呢一個水母啦。 水母啊、 但係應該就唔係白炸嗰種會炸人嘅、因為有唔同種類，大家要小心啦。同埋咧，其中一個沙灘咧，我哋去到就見到有好多嘅獨木舟泊咗喺嗰度，所以其實你話玩水上活動咧都係好多，例如頭先講啦，單人獨木舟、雙人獨木舟，甚至乎我哋平時覺得喺外國先玩到嘅係企喺度嗰個直立板嘅獨木舟咧、都一樣有 咁新潮啊！ 是 啊， 平板蛙行啊，嗰、那个好得意嘅嗰个系。 哇，咁即系话其实嗰度系几系水上活动嘅热门地方嚟。 系、我哋咧嗰日系差唔多，大约系3:00到去到其中一个，因为其实环绕住呢一个海峡湾嗰个海峡咧，其实都有好几个细嘅沙滩仔，有啲真系冇乜人啊。或者我哋嗰日去嗰个咧就系、比较大路啲啦。就我3:00系见到咧不断咧就好多啲独木舟咧系翻紧嚟啊，即系我谂佢哋系晨早出咗去。 或者 book 咗幾個鐘，可能三四點咧就差唔多係要還船嘅時候咧，有個靚嘅景就係咧喺一個唔係好大嘅灘當中，但係有成十零隻彩色嘅一啲嘅動物執拍曬喺度咧。呢張相影出嚟其實唔係影自己，唔係影人，都幾開心。即係香港嘅水域、香港嘅灘，睇到有呢一類嘅情況咧，都即係都好正啊個感覺。 係，但係都要配一配 想像到啊嚇， 鬼咩？大家都冇得飛啊嘛，所以咧大家都轉玩呢啲獨木舟啦。不過幾開心嘅，特別係嗰個平板嗰個蛙行嗰個咧，我考咗個證書啊！ 你有玩過啊？ 係啊，因為咧嗰個證書 我冇聽你講過，你咁中意認叻都 係啊！我呢個時候真係要衝出嚟認一認叻， 伸個頭出嚟先。 佢有證書，佢真係叻嘅。 你有證書咪可以教人啊？ 嗱， 係咪可以教？係咪教人？係 咯，投資策略嚟㗎。 既然呢一個係一個證書，不妨分享俾你聽。 點啊？ 其實咧呢個證書咧好簡單，你只要咧用兩個鐘時間咧就可以由咧唔識啦。到學識咯， 然之後跟住就批埋個證書俾你。 係啊， 哎呀，我上次咧對上一次玩咧就係呢一個嘅布吉啦。我一個鐘先落學識，但我冇攞證書。 哦， 哎呀，應該要攞證書。 因為 你兩個鐘就有啦，係 啊， 一個鐘就唔得。 西貢碼頭嗰度有一檔係做緊呢一樣嘢嘅。 西貢碼頭啊，即係喺市中心嗰個碼頭 賣魚一 但 係 佢都 喺嗰度再過前少少，咪有一間泰國鋪嘅，即係再行到即係沿住個海濱行到泰國。國鋪嗰度咯，即係泰國食嘢有一檔露天嘅。 但係佢係咪要你去，即係都要車揾船，係即係車去另外一個小型啲嘅灘，你先可以進行到呢個？ 唔係啊，佢嗰度本身有一個灘仔㗎啦， 已經學到啦，可以。 佢最緊要嗰個係教授你學得識。跟住咧，佢就會頒授一個證書，一級嘅證書俾你。 但係嗰個證書你有冇睇過佢個認受性係點樣㗎？ 認受性都係可以喺世界各地嗰度玩呢塊板嘅，係啦。 哦，咁你可以教人， 唔可以教人， 唔可以教人，只係話你學過呢樣嘢玩得。 係啦，咁樣咯， 好啊， 係咪好夠認到叻？ 我幾多錢啊？ 都叻喎， 好似300多元嘅。 300多元咁就學咁樣。 張證書要加多一嚿水。 但係使唔使要游水要幾叻咁樣啊？ 誒唔使嘅，有救 生 衣嘅，係啊。 哎呀，我都想學啊。 系咪好容易？ 唔系，因 为 我估 咧， 我估我同阿 O 呢一类咧身材咧，系应该好容易玩到。 系啊，系啊，系啊，系个平衡性咧，因为我哋唔高大啊嘛。 冇错。 嗱，如果你啲即系当然， 凡系啲平衡力要求高嘅嘢咧，我哋都会比较容易掌握到 嘅。surf rig 都系噶， 就算嗰啲咧，得一个碌嗰啲，然之后企喺上边向前行嗰啲咧， 风火轮 系风火轮嗰啲咧，即系要喺私家路先可以玩得出街，会俾差人拉嗰啲咧。 都可能会好啲啊！ 嗰啲我都玩到啊！ 系啦，咁啊， 我哋试咗啦， 我试咗啦， 咁叻仔嘅， 系啊，叻过隔篱组嗰个， 系啊， 个长辈 啊，系啊， 佢跌到一扑一碌， 大家即系不妨可以认下叻，用一两个钟头攞张证书， 系啊，哎呀，好啊，我去试下先， 喺网上赞下手指功，咁都几好啊！ 咁呢个就系大人做啦。嗱，如果你讲翻小朋友啦，我哋头先去完呢一个嘅海滩之后咧，其实水陆都啱玩嘅呢个地方，因为咧都系你入完水之后咧，其实喺海下嗰度咧，仲有个自然教育径，你可以咧系一路即系有埋阿小白啱啦，行山方面嘅配套都有嘅，但就唔系太难行。仲有就系一个发现咧，喺呢条行山路径当中咧，其实系有个咧 WWF 咧嘅海上嘅叫做系教育中心嘅。你冇谂过咧，佢哋有一个其中嘅一个服务咧，就系有玻璃底船啊，系喺附近嘅海域咧。 香港有嘅，原来 你真系冇谂 过， 你以为去到 Okinawa 嗰啲地方先有噶嘛？收唔收錢我就未 check 過。不過咧，其實好得意就係咧，嗰日我哋去係冇開啦。你竟然見到咧，佢只玻璃底船咧係升高咗咁吊咗喺度咧，變咗離遠嗰日冇開放個中心，但你睇到哇，原來真係有隻玻璃底船喺香港嘅水域可以去到。咁同埋其實佢係有唔同嘅一啲導賞班咧，係俾可能係唔同嘅年紀嘅學生咯。呢個都可以揾下咧，就係呢個海下灣嘅嚇，就係呢個 WWF 嘅海洋嘅教育中心。我可以遲啲資源，又再大家同大家介紹呢個詳情啊！ 好啊，咁啊，今朝早就阿朱凱廷分享咗呢一個就喺西貢海下灣，係咪？咁啊，有連串嘅活動咧，都總會有一啲咧適合大家嘅。 個生態遊咧就平時收費大約180元，但係就需要預約嘅嚇。 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大個就一齊 share 個蛋糕一齊食啊！ 幾好啊，爭家產，有家產爭 新公佈， 即係起碼你都屋企都唔弱啊！ 講笑啫，講笑啫，有咩祝福説話要同阿哥哥講？哥哥叫咩名先啊 ，Sylvia？ 我三哥係叫 Ian 啊 ，Ian 係咪 啊？ 三哥喎、 啊， 即係你排第四啊？ 系啊，我有三个哥哥啊！ 你最细嗰位啊？ 系啊， 佢系三个哥哥之后个拉女啊！咁、你都真系地位崇高啊，喺屋企啊， 食到你窿、啊，全家都 OK 啦 ，OK 啦，托、奶啦， 托奶啊！ 咁呢一个妹咧，就一定要特别花多啲心思啦，因为三个哥有比较 啊！系啊，有咩说话要同？未必嘅、大权在握啦，有咩祝福说话同阿 Ian 讲翻声先啊？ 冇啊！祝我哥哥佢哋身體健康啦，工作愉快啦，生活愉快啦 嚇。嗯，三個哥哥都係啦，嗬。 係啊。 嗯，我想問下 Sylvia， 你自己成咗家未 㗎 ？Sorry 咩啊？ 你而家自己即係成家立室未 啊？ 你自己？ 冇啊，我 single 嘅。 啊，我就係諗緊咧，如果你要揾你嘅另外一半咧，呢三個哥哥要 approve 咧，個對方都應該會有啲壓力㗎。 所以好難搞啊，係咪？即係由細到大有三個哥哥錫佢。 吓、你唔使啦，自己来啦。 唔使啊，哦、自己来，自己来系嘛？ 系啊、 哦，自己来啱啊！幸福系掌握喺自己嘅手噶嘛，边度佢哋话事噶？ 冇得帮嘅呢样嘢系咪啊？缘分睇下 唔系唔系帮啊，系惊佢三个严格得滞啊！ 系啊，又惊你三个哥哥咧，即系由细到大对你太好啊，喺你眼中嘅男士咧就好难做到嗰个位啊！ 要求 个 标准好高、 唔系我要求唔系好高嘅啫。 咁你觉得啫？ 咁你想？想快啲都拉埋天窗啊！ 都系嗰句啦，睇缘分啦、 顺其自然啦、吓。 收嘛， 唔好咁讲，你一讲之后就即刻嚟噶啦。 诶、三个哥哥都希望，快啲出货、快啲出货，系咁啊！喂，咁啊，今个早上拣咗谢安琪嘅《喜帖街》，点解系呢首作品咧？ 冇啊，哥哥好啦，中意想听呢只歌，咪点俾你听咯、 好，就咁话啦。啊 ，Sylvia 送俾阿哥啊，三哥嘅生日快乐啊，三哥， 生日快乐， 多谢 晒，多谢你，拜拜， 祝大家都生活愉快吓， 好，大家咁啊，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清得上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 歌曲听到呢度，我哋节目时间够晒咯， 拜拜。